烧、发冷以及肌肉酸痛等的症状。在当地就医的时候被诊断为感冒，之前没有去过被指可能与新型肺炎传播有关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亦都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今次是继泰国和日本之后，中国武汉以外的第三个国家出现病例。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高度重视有关国家通报病例，会通过双边以及多边渠道密切沟通。又说假如其他国家发现相关疑似输入病例，欢迎第一时间通报中方，促进联防联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以及有雨。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95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11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5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报29.6，跌2.5；腾讯控股396元，跌3元；中国平安98.65，跌9毫；小米集团13.3，升6仙；盈富基金28.95，跌2.5；阿里巴巴220.2，跌2毫；中国移动68.65，升2.45；友邦保险84.75，跌1.85；美团点评110.6。跌1.3，建设银行6.65，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073，瑞士法郎8.02，澳元5.339，加元5.944，新西兰元5.133，欧元8.6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45。日经平均指数报24,083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59.35美元，卖出1,55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挤塞，影响到告士打道去上环方向，龙尾就接近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都是挤塞的，龙尾在联合医院对开。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挤塞，影响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多车，龙尾 Megabox。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挤塞的，影响到呈祥道下行蝴蝶谷道，龙尾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挤塞，龙尾窝打路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都是慢车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新楼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由於內陸關係咧，會凍翻少少，帶多件衫就著數啲啦。好啦，呢、這個鐘頭嘅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將個焦點咧去翻香港，去翻各區嘅區議會做緊乜嘢事。咁大家記得啦，就係喺舊年嘅十一月嘅區議會啊。咁雖然喺社會嘅衝突，其實係喺十一月最嚴重嘅時候，由堵路啦，到對市民嘅不便啦，到喺街邊嘅放火破壞等等啦，其實都係對市民造成好多不便啦。但係咧，喺區議會嘅選舉裏面咧，對政府好大批評嘅一啲政治素人啦，同埋泛民主派咧，係大獲全勝嘅，係攞到接近57%-58%嘅選票啦。咁控制咗18區裏面嘅17區嘅區議會啊。嗱，咁喺1月開始啦，區議會就開始新一屆開始運作啦。咁其中咧已經不同嘅區咧有唔同嘅一啲新遊出現啦，以往都未見過啦。例如就係話，不同嘅區咧已經開始同意區議會咧係贊成咧喺不同嘅地區設立連農場啦。咁譬如話呢幾日大家又見到啦，好多嘅區議員喺自己嘅區裏邊自己去搞年宵攤位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今日嘅大家討論嘅主題啦。咁就係咧，包括大埔區在內嘅不少區議會咧，都開始設立一啲新嘅委員會。嗱，咁大埔區咧就設立一個叫做咧就係保安及政制委員會。咁嗱，呢一個委員會咧，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越權嚇，其實係現有嘅規矩裏邊咧，區議會係冇咁嘅職權嘅。咁喺大埔區議會早幾日之前討論呢件事，大家選主席嘅時候咧，當區嘅民政專員同埋秘書處嘅職員咧，咁就係全部離職嘅。好啦，咁啊問題就係究竟即係保安及政制委員會咁如何越權法咧？咁嗱，根據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所講啦，咁佢就認為咧係因為徵詢個法律意見，咁就認為係越權，咁就話咧區議會係冇權去討論呢啲事項嘅，即係講緊就係保安及政制嘅一啲事項。咁嗱，究竟而家嘅區議會嘅職能嗰啲法例係點寫嘅咧？見到嘅就係話區議會咧係要有責任向政府提供意見啦。咁就話咧有關譬如影響地方行政區裏面嘅人嘅福利嘅事宜啦。咁福利呢個字咧，咁喺英文上面咧就係講緊 well-being 啊，即係其實係講緊即係當區居民嘅福祉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區議會嘅職能仲會向行政區內嘅公共設施啊、服務啊提供意見啦，同埋點樣使用啊等等提供意見啦，改善環境啊、改善康樂文化活動等等，呢啲都係區議會嘅職務。咁嗱，咁保安同政制有關咩事咧？咁根據當區好多區議員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哋會關心警察執法嘅問題啦。咁呢個都係保安嘅問題啦。關心入境政策啦，咁入境政策有關大埔咩事咧？咁區議員嗰方面就話咧，係因為有好多非法嘅勞工啦、痕黑問題啦，仲有跨境學童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政治問題、政制問題，咁係咪又係咪區議會嘅討論範圍咧？咁雖然話喂區議會咧應該係講緊地區嘅一啲民生事務，咁但係以往咧譬如大埔區議會咧，以往都會有議員咧係發言啊、動議啊，支持人大831嘅政改議案嘅，咁究竟即係呢啲政治問題又係咪區議會唔討論得咧？一討論就要話佢越權，然之後政府嘅官員就要離職啦。咁嗱，呢個大家有咩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噶。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月20日。朝早10:30，中大医学院针对孕妇和婴儿的肠道菌群展开研究，用来评估婴儿患病风险。院长陈家亮： 只要在怀孕期间和宝宝出世之后，我们收集了一些粪便的样本，从这个样本里面我就可以告诉你，你的宝宝将来究竟患不同的疾病的风险，知道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有办法有机会可以帮他改变他肠里面这个细菌的组合，令到将来更加成长更加健康来到发展。 11点，内地多个省市陆续有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政府说已经在铁路、机场等的口岸加派人手检测入境人士有没有发烧症状。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 这个是比较客观的数字，可以看到经过人士他是否有发烧，因为情报有时第一个准确性我们又不知道是否准确，相信呢我们觉得如果客观的标准用体温是第一步可以知道是否有一个发烧，跟着我们就会问他们的接触史。 下午四点半， 本港咧系现今咧都系冇出现咧系一宗同武汉相关嘅严重肺炎个案嘅，系零。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交代新型肺炎嘅最新情况同埋防控工作。 随住武汉发现多宗新型冠状病毒嘅感染肺炎个案咧，以及咧系喺北京、深圳同埋其他亚洲国家相继出现呢啲病例咧，虽然政府一直咧都系严阵以待做好防控同埋监察嘅工作，但系卫生署同医管局咧，亦都咧系作出好准备，未来咧传入香港嘅可能性咧，我哋系不能够轻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新一屆嘅區議會咧，各區都陸續開會啦。咁其中咧喺大埔區咧，議員咧就準成立咗一個咧就係保安及政制委員會啊。咁政府就話咧呢個委員會係越權啊，區議會冇權做啲咁嘅事。電話裏邊有大埔區議會主席關永業嘅，關永業你好啊， 係歐嘉倫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嗱，越權，你哋點解要做呢個委員會咧？係咪越權咧？ 我哋係唔認同我哋係越權嘅，因為喺我哋去成立呢個小呢個委員會嗰陣時咧，我哋都講過，同大埔區相關一啲嘅入境嘅事務，譬如好似有啲懷疑喺大陸嚟嘅黑衣啊、留鈎啊等等，呢啲咧都係涉及一啲保安同埋入境事務嘅，即係並不如我。一啲坊間所講，我哋要喺大埔區設立咩關口啊、出入境管制啊等等嘅事務嘅，咁呢個完全係歪曲咗我哋想講嘅事。 咁嗱，呢啲嘢可唔可以喺其他委員會講咧？係使唔需要話設立一個新嘅保安嘅政制事務委員會去講咧？ 嗱，除咗講呢啲出入境事務之外咧，其實我哋議員亦都希望即係俾政府一啲意見，係有關於政制嘅檢討。發展甚至好以前咁有一個市政嘅政制，咁我哋都希望喺成立一個委員會咧，係可以傾到一啲意見而向政府反映。咁另外一方面， 咁不如講咗呢個先啦。啲建制派嘅議員就話，即係政制嘅嘢唔係區議會嘅職權範圍之內。 點睇？絕對唔同意啦，因為過去喺一啲政制改革嘅諮詢裏面咧，政府都有落到區議會度做諮詢。如果覺得呢啲嘢唔應該係由區議會去傾嘅話，點解要拎落嚟諮詢咧？呢啲亦都係關於市民嘅事，大埔區居民亦都係受到呢啲政制發展嘅影響噶嘛。 嗱，咁所以譬如咁， 我哋應該係要喺區議會度傾嘅嚇。 譬如咁問啦，就係過往咧。即係大埔區議會都試過，就係譬如你剛才所講啊，政府諮詢政制會問大埔區議會啦。另外，即係其實議員，即係大埔區議員都曾經通過動議支持人大831議案啦。咁呢啲講法咧，有人就會話：喂，呢個咧就係一次過啫。嗰陣時冇話成立一個委員會長期去跟進噶嘛，唔同喎，係咪咧？ 這個我亦都唔同意，因為而家政府就用區議會條例第61條，就話我哋區議會咧係討論一啲同地區有關嘅設施、民生嘅事項，而唔關政制事。咁所以如果你頭先咁講，無論係一次過，淨係長期去跟進一啲有關政制嘅問題，按照翻嗰個61條嘅話咧，都唔應該傾嘅。 咁嗱，而家就係你咁而家點算啦？嗱，政府就話由於越權咁啊。民政專員咧就唔會喺度啦，咁秘書處嘅職員又唔會同你哋即係記錄在案啦。所有開會嘅時候，咁點算咧？如果咁樣， 而家係一個僵局。第一，我哋都希望政府係能夠一個書面話俾我哋聽，我哋嘅職權範圍係如何去違反呢個區議會條例。第二就係話當日佢哋離席之後，我哋都繼續開會，繼續選呢個委員會嘅正副主席。究竟呢個正副主席？嘅選出嚟嘅人係咪佢哋承唔承認咧？係咪都要重選咧？呢一樣嘢我哋都要去傾嘅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日後如果真係我哋要堅持繼續去開會嘅話咧，我哋要去面對就係話，究竟邊一個去做會議記錄？ 边一个去邀请啲部门嚟开会，同埋有冇部门嚟同我哋去开会？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大嘅问题，我哋要喺未来嘅日子系要去紧密去处理 嘅。咁、政府有冇话同你哋点样倾啊？而家即系会唔会话喂你改下个职能啦？咁就可能佢哋都会觉得未必越权嘅咁咧。 民政专员亦都同我哋私底下都有讲，大家去倾一个方案。嘗試去傾到一個大家都接受到方案啦，咁但係民政專員亦都唔能夠代表總署話呢個方案係咪符合區議會條例，佢都要同我哋傾完之後再拎去總署去徵詢佢嘅意見，無論呢個係咪法律嘅意見。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都係未收到個書面正式嘅話，我哋係如何去違反咗呢個區議會條例。張建宗亦都係向傳媒、向公眾講，亦都係冇係同我哋區議會係正式去講呢件事嘅。 佢就話問過，佢話問過法律意見啊嘛。 係，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要求一個書面、一個正式嘅意見、一個嘅結論咧，都係未俾到我哋嘅。 咁嗱，區議員方面會唔會準備可能某啲字眼啊，或者個委員會做嘅嘢？可能会修改一下，咁等政府又可以让下步咁咧。 我哋都系倾紧嘅，因为我哋见到未来咁样嘅僵局咧，我哋个委员会唔能够正常运作咧，一啲我哋想去倾嘅事务，譬如保安啊，甚至系查警报啊，出入境事务等等，我哋真系倾唔到嘅。咁呢个亦都对市民嚟讲，其实亦都冇好处。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真系大家可以系冲绳咁样去倾。譬如话有啲嘢我哋写得比较大嘅，或者写得唔够清晰嘅，佢哋有误会嘅，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澄清翻，或者系写多少少，令到佢哋系释除疑虑。咁但系我头先所讲啦，我哋当日坚持继续开会，嗰啲政府主席选咗出嚟，佢哋民政专员都讲未必承认噶，你哋可能要重选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呢一点其实就算我哋修改咗个职权范围咧。佢哋都係照樣喺政府主席嗰度咧，係再叫我哋再退一步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議員其實都幾難過我哋嗰關嘅。 我唔好理解咧。譬如重選咁咪重選啦，還掂都係民主派控制嘅啦，要重選邊個都得噶，係嘛？ 因為當日我哋係喺佢哋一個口頭講一個唔係好實在嘅意見，就話我哋違反咗區議會條例。專員喺我哋追問窮追底下，佢亦都俾唔到一個好確實嘅答案，我哋點樣去違反啊嘛？咁佢就不如你改先啦，大家唔好喺度僵持，唔好喺度爭拗啦等等。咁但係佢始終未俾到一個確實嘅答案我哋。咁我哋就堅持要去投票去選出政府主席，而嗰日我哋真係所有嘅區議員亦都喺度去選嘅。咁如果我哋修改我哋職權範圍，我哋 OK。但係如果佢哋話我唔承認你當日開會嘅事咧，其實對於區議會嗰個專業或者係我哋嘅職能咧，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喺度。我哋係唔能夠即係你話其實選都係可能選翻嗰兩個出嚟，咁呢個係一個程序公義嘅問題。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幾難令到我哋再退步嘅，去讓嘅 嚇。咁你覺得譬如話喺嗰個職權範圍之，即係嗰啲字眼上咧，你認為你作為主席覺得即係？其他區議員即係加埋曬一齊，都會覺得可以讓嘅地方係乜嘢？ 我好明白嘅，即係講翻政制嗰度，我哋寫咧就係檢討及發展區議會嘅職能啊。咁呢一樣嘢，咁其實可能佢哋覺得呢一樣嘢唔係我哋去做嘅，我哋只係提供一個意見。咁我哋可唔可以寫為咗檢討區議會職能，我哋向政府提供意見。咁呢一樣嘢令到佢哋覺得我哋唔係越權。咁呢一樣嘢可以去修訂啦。咁另外就係話有關入境事務啦。咁佢如果覺得我哋係講有關口岸嘅政策，咁我哋可以附加一啲注腳，我哋講緊嘅係乜嘢嘅事情或者可能同入境事務有關嘅社會問題，咁我哋就寫細緻少少，令到佢哋唔會誤解咗我哋嘅意思咯。我舉啲例子，希望就係等大家明白到我哋唔係話好強硬喺呢一方面，但係有啲嘢我哋唔能夠退讓嘅。 即係可以寫翻多啲細節，即係其實都係表達意見喺呢個範疇上。 因為其實喺制定呢、這個 委员会的名称同埋我哋职能呢，其实我哋喺1月7号个会议上面有啲嘢我哋確实喺职场我哋係去写出嚟。咁有机会可能写得唔够仔细，或者係唔够即係清晰，令到大家有个误会。咁我哋呢一样嘢確实我哋都可以喺我哋委员会成立咗啦，政府主席去主持会议底下，我哋可以係有个权係去修改。咁、但係并不代表我哋是认同我哋是违反咗区议会嘅条例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关永业，唔该晒。 好，唔该。 系关永业咧，系大埔区议会嘅主席啊。咁啊，听到关永业所讲啦，咁其实而家系一个少少僵持嘅状态啦。政府就唔承认呢个委员会嘅地位，咁但系咧，即系详细嘅法律意见咧，又冇话白纸黑字讲俾佢哋听啦。咁而区议会方面咧，都愿意就系将嗰个即系可能愿意啦，就系将嗰个区议会嘅职权嗰啲字眼咧写得清楚啲。咁其实都系表达意见啫。其实大家都知道，区议会都系表达意见啦，去再开嚟开去开会，可能搞啲活动，咁最后都影响唔到政策嘅。咁啊，睇下即系呢方面咧，两方面有冇可能拆得掂啦。咁听紧嘅朋友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意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为了应对武汉的新型肺炎监测工作，当局将会加强三方面工作，包括扩大监测范围。听日起，来自武汉航班的旅客要填写健康申报表。此外，公立医院亦都会加强应对措施。陈肇始话，卫生署会扩大监测怀疑感染个案的范围，由原来只是武汉市扩至曾经到访湖北省以及曾经到访内地医院的人士。加拿大三个国际机场将会开始要求转机底部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入境的时候申报有没有流感症状，以应对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强防疫措施的分别是多伦多、温哥华以及蒙特利尔国际机场。当局不会强制量度来自武汉旅客的体温，只是会在入境大厅的显示屏提醒旅客，如果出现相关病征要主动申报。卫生官员说，目前新型肺炎对加拿大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低水平，因为武汉和加拿大之间没有直航机，转机底部的旅客数量不算多。美国的纽约、洛杉矶以及三藩市机场自上个星期五开始检测来自武汉旅客的体温，查问他们有没有病征。政府宣布去年10月至12月失业率是 3.3%， 比对上一次上升 0.1%， 就业不足率就保持不变，维持在 1.2% 的水平。失业率上升主要在楼房装饰、修葺和保养业。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制造业，上升主要见于餐饮服务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由于经济情况仍然疲弱，令到劳工市场进一步放缓，与消费以及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以及膳食服务业的业务仍然低迷，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维持在 5.2%， 是三年以来的高位。如果整体经济持续疲弱，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会面对更大压力，政府会密切留意有关发展。监警会发表声明，表示会在法庭就司法复核作出判决之后，决定发布首份阶段报告的安排，并且将会在可行的范围内尽量涵盖去年7月1号之后发生的大型公众活动相关事件。声明说，留意到过去一个星期出现不少关于监警会审视工作的报道，指出相关内容不代表会方的立场，亦都不会就有关报道作出评论。 審視工作開展以來，警方一直配合會方的工作，並且提供所需資料。監警會說，考慮到就審視工作權力的司法覆核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以及尊重法庭仍然未作出判決，所以延遲發布首階段報告，但是將會竭力尋求司法覆核聆訊早日獲得裁決。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漸轉溫暖潮濕，農曆新年假期轉涼以及有雨。現在的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快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啊，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科学园啦，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基堤道对出，由于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噶，咁重复多次。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基堤道啦，咁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弥敦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就泽安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慢车，现在排到都是泽安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白雀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翠屏南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德福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啦，排到去 Mega Box 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财政预算案咨询。 长者有嗰啲睡眠窒息问题啦，嗰啲睡眠窒息机因为都好贵嘅，8-9千元啦，有啲去到成20,000多元。咁但系去买嗰阵时咧，佢哋唔可以收医疗券，因为政府唔俾，可以俾你配眼镜，可以买棚架眼，买部睡眠窒息机就唔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扩阔医疗券嘅用途，包括医疗器材啦，这个我会翻去跟进。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好多區議會咧就開始成立一啲 以往未见过的委员会，其中大埔区的区议会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保安及政制委员会，政府就说是越权，认为其实他都没有很具体解释如何越权的。根据一些人的讲法，就是因为现在的区议会条例它是规定，其实区议会主要就是做一些影响有关地方行政区内人的福利的事宜，又或者是呢是政府为有关地方制定的计划是不是足够啊，施行的先后次序啊，而给一些拨款给他们，或者是一些地区公共工程啊等等的公帑怎么用啊，这些呢都是区议会的职权范围。但是政府呢就说保安啊或者是这些政制的东西呢就离题了，咁就觉得啦，呢个系一个偏离咗区议会佢法律赋予嘅职权范围。咁但系刚才听到啦，啲区议员就认为，其实保安系讲紧咧一啲入境政策咧系会影响当区嘅非法劳工啦，一啲行黑嘅问题啦，另外仲系会关注警察执法嘅问题啦，等等，咁就认为咧，佢哋嘅职权咧都系包括喺里边嘅。咁而家个僵持嘅状态就系、是，当时啊讨论啊呢件事嘅时候，选委员会主席嘅时候，当区嘅民政专员咧就离职啦，咁连同秘书处都离职嘅。咁影响所及咧就系，如果政府唔承认呢啲委员会嘅话，咁区议员咧，尽管佢可以继续开会自己讲嘢，咁但系讲完之后咧，譬如有啲活动要用钱，或者系请一啲官员嚟解释政策等等咧，都会因为区议会嘅秘书处唔喺度或者唔配合唔合作嘅话咧，咁有啲问题啦，譬如啲钱啊、人手嘅资源啊，甚至你开个会会议记录边个做啊等等咧，都系对区议员嚟讲都系一啲问题嚟嘅，系可能会好大嘅难处，或者变得冇乜意义。咁而家咧就双方仲系僵持紧嘅。咁我哋亦都问过律政司啦，咁究竟即系所谓嘅法律意见话系做呢件事或者成立呢个委员会系偏离区议会嘅职能咧？咁法理系乜嘢咧？咁同埋咧，我哋都有问到就系咪政府认为偏离咗职能，咁民政专员就会离场，系唔会再开会。咁呢个系根据一啲乜嘢咧？咁嗱，律政司方面咧都未系答复嘅，未有答复嘅。咁大家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太，陈太你好啊，陈太 系， 大家好 啊，系主持人，其实我好简单去睇一件事嘅啫。十八区成立咗呢个既定嘅事实嚟嘅。你无论你政府对而家入选咗出嚟嘅议员有乜嘢意见都好，但你系有责任咧，系要有人去从旁协助佢哋处理一个区议会事务。就算你觉得佢嗰个有越权，当正如头先嗰位即系大埔区嗰位即系而家 区议会主席吓， 你俾人喂要俾清个指引佢。甚至乎你指區議會已經有一個很清晰的指引給到對方，如果大家這個問題到爭拗而你離職，根本不是一個正確的政府的角色來的，即政府的角色，你尤其是現在整班區議員，即那些這區議員都是這麼新，好了，你再不是，如果你這樣的壞鬼，即我行政專員，他的角色是做什麼的？如果是協調做調停的，他怎麼會擅自離場啊？你不幫他做會議記錄，還有一個問題啊，就是说如果他区议员那班人自己选了一个人出来做了会议记录，你不认同啊？不认受啊？不可以这样做法嘢的嘛。 如果政府就说你越权真的犯法啦，犯法那我不应该坐在这里，这样的意思啦，我想是。 何谓越权犯法啦？就算我们一个法团会一个开一个会议，我们有人做一个会议记录。就算是不是有管理处职员协助，我们只有个秘书的角色，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东西了，那是不是你要区议会自己本身选回个秘书角色去做这样东西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秘书角色，而你班人为什么要走啊？就算你觉得是越权，你都不可以走，你只能够 remark 回到，喂，那我们给你的意见就是你现在越权的，你就要 back and way 写回会议记录这边，方便执 follow up 那个工作。是不是要做跟进工作的嘛？好啦，如果你话越权，你自己还不到事，好简单啫，搵我哋律师喺度咯，睇清楚条条文系要俾啲咩指引去做嘢咯。有咩问题啊？你立法会开会都有律师，有律师喺度。 民政专员嗰方面咧就话问个律师意见，咁当然啦，喺即系席上就冇讲清楚嘅，冇白纸黑字嘅吓。 咁你唔 白色上冇白字黑字，你自己唔肯定个答案系点，你咪备案咯。喺里边，我 remark 你而家做呢一样嘢，我唔认受嘅。 系， 我要做 follow up 工作，唔可以当系机过咗。 嗯， 就系、是、咁简单啦。会议机我再为乜嘢？备案啊嘛，备存记录嚟去做 follow up 跟进嘅工作啊嘛。你点可以完全走晒佢啊？咁你譬如唔系呢个议题，其他要再做嘅嘢。咁你都要協助去完成㗎嘛。如果你成個指引性係一定要有你班人在籍嘅，仲你做會議嘅先係生效嘅。咁你哋而家要在籍啦，點可以走咗去呀？ 好多謝陳太嘅意見啦，都好熟悉呀會議嘅程序呀。咁而家就係因為佢哋啲秘書處走晒啦，咁所以呢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就係冇咗嗰個會議記錄啦。咁理論上咧，區議員都可以自己請人嚟做會議記錄嘅。咁當然啦，呢樣嘢有時間啦，同埋即係做咗嘅嘢、講咗嘅嘢，冇一啲政府官員去跟進嘅話咧，咁可能又係即係事倍功半嘅。好，電話裏邊仲有黃生，黃先生你好， 黃先生，有冇主持人？ 請講，請講，係 就想講講呢個區議會啦，大埔區啦，區議會咧係所有香港人投票選出嚟嘅。咁如果林鄭月娥咧，命令佢啲下屬離開區議會唔開會，又話佢唔呢個認受性冇嘅話咧，我諗林鄭月娥咧第一個咧應該咧離開香港或者喺禮賓府咧自盡咯，因為一個民選嘅區議會俾你政府喺度搞佢嚇，唔俾佢開會嚇。唔派啲人落去，跟住话佢冇认受性。 佢又话佢冇认受性咩？好似冇系嘛？ 佢 林郑月娥冇咁讲嘅吓，佢唔同意啫吓，佢冇话佢冇认受性嘅吓。 当然嗱、如果佢觉得佢有认受性嘅话咧，佢就会同意咯。咁当日 佢话佢犯，佢话佢违规啊嘛，或者偏离咗法律啊嘛。 哦，咁唔听佢话咪就系违规咯。所以咧，我觉得香港人咧而家要团结吓，点样团结咧？嚟緊個立法會一定好好地投票，同埋呢部署點樣呢，係幫嗰啲區議員呢或者係立法局議員呢去選舉㗎。 明白。 我諗呢新一年呢香港人有個願望囉。林鄭月娥成日話自己天堂留咗個位俾佢，去帶嗰啲人走啦。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咁大家仲有啲乜嘢意見呢，對於區議會而家呢其實唔同嘅區議會都開始成立緊呢一啲類似嘅委員會嘅。咁似乎呢根據張建宗所講咧，佢係認為越權啦，並且話咧咁呢啲係冇法律基礎嘅會議係咪恰當咧？會進一步深入研究啊！咁好多人估計啦，會唔會又去司法覆核咧？可能係又喺法庭裏邊去拗咧？咁暫時仲未知道嘅。好，電話裏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民建聯嘅葉國軒啊，葉國軒你好啊。 你好， 系啊，咁有关于即系喺不同嘅区议会啦，尤其大埔啦，就成立咗一个叫做保安及政制事务委员会，政府话越权啦，你点睇咧？ 我觉得系越权啦，好清楚啊。嗱，我哋要清楚知道咧，我第一个我哋必须要尊重咧一个民选嘅区议会，即系喺今次选举咧，即系有咁多人嚟投票而选出。即係一個新一屆區議會，當然我哋大家都應該要尊重，無論你係有不同嘅政見，我覺得大家都應該係要即係要喺一個咁樣嘅政治制度下面或者選舉制度下面咧，你參與啊，你就需要尊重，呢個係第一個必須嘅。但問題呢亦需要知道呢，我哋即係區議會嚟講，佢有本身嘅職責。我頭先聽到即係呢個之前有啲嘅聽眾講，即係好似我选出嚟乜都可以做，唔得噶。有关法例咧，而家要法例咧，亦唔系话区要法例，亦唔系话而家林郑月娥特首而家去改咗，或者而家去定。对唔住，我作为区议员，我咁样年开始已经当区议员，而系区议会喺过往嘅立法会嘅界别代表，好清楚区议会系有职权范围嘅限制嘅。刚才头先你都提及到喺61条里边咧，系讲得好清楚嘅。區議會的職能咧係有四項嘅，第一個就影響有關地方行政區裏面嘅人嘅福利事宜。第二咧係有關地方行政裏面嘅公共設施嘅服務嘅提供同埋使用。第三個咧，政府係為有關嘅地方行政佢制定。 另外就係公帑點樣用啦。咁嗱，呢個好清楚。嗱，呢個好清楚嘅問題就係 69条。亦讲过一个好清楚嘅讲法咧，就话而家咧 係喺69條裏面講到，就呢一個為咗執行區議會嘅職能嘅目的，區議會就可以委任呢個一位公職人員擔任秘書。所以佢嘅前提都係要執行區議會職能嘅呢個職能嘅。 譬如佢哋講緊嘅保安咧，係講緊譬如警察執法啊、非法勞工啊、跨境學童啊等等入境事務造成嘅社會問題啦。咁呢啲都係區議會即係都啲民生嘅嘢嚟㗎。 你如果而家你要讲系要成立委员会，委员会咧就好清楚咧，系需要喺佢职权范围下边佢设立，因为呢咧系常设嘅机构。但系如果你话一啲个案性质或者一啲咧，而家区议会系有一啲我哋叫做小组啊，吓，即系或者关注嘅热点嘅小组，呢啲嚟讲咧系会可以喺区议会嘅大会下边成立，或。即係呢個成立一個小組，或者係某一個嘅委員會裏面佢成立，咁呢啲咧都係用呢、這、一個。咁但係咧，我哋去到委員會呢個層面咧，係必須係要同嗰個嘅好清楚區議會嘅職權範圍下面去進行。咁所以喺咁樣嘅目的之下咧，政府去委任。即係會提供一個秘呢個公職人員秘書。 我想問一下咧，嗱，咁譬如話講緊啲保安問題，譬如我講緊警察執法啦，講緊非法勞工啊，街邊好多人黑食啊，咁佢哋會覺得咧呢個都係一啲保安嘅問題，咁成立一個委員會，咁同其他嘅喂關注健康問題啊，關注衞生問題去成立一個委員會，其實嗰個性質上好似唔係咁大分別嘅喎。 如果你話要喺討論到譬如話街邊嘅問題啊呢啲咁樣咧，我哋好多嗰啲環境啊、建設啊等等，即係喺環境委員會裏邊咧係可以做到呢啲嘅。喺過往區議會對呢啲問題啊都係有即係有所關注。如果你話就算、即係如果要討論呢個問題，你可以大會裏邊去提出有關問題去討論。即係呢個個案性質地或者事件性質上嚟討論，大埔區議會我如果印象之中嚟講咧，亦係有關對於類似呢啲咁樣嘅，即係可能水貨問題啊呢啲都有討論㗎，佢哋都用咁嘅方式。 嗱，我又想問啦，其實咧，我呢個問題都係我呢個問題都大致問過，即係之前我哋訪問大埔區議會嘅區議員啦，佢哋話：咁既然平時喺其他會都係討論呢啲嘢，咁成立一個委員會嚟討論係性質上係冇分別，佢哋係咁嘅意思。 梗係有分別啦，分別在於而家嘅職權範圍喺第六十一條裏面講清楚，係喺呢四項嘅呢一個主要嘅職能就係呢樣啊嘛。如果你話我任何嘅有一個嘅關心嘅都成立委員會嘅，你可以成立幾個委員會啊？立法會有十八個區議立事務委員會，你係咪要開十八個？ 咁头先讲到嘅嗰啲问题，其实都系佢嘅提供意见嘅职能范围嘅之一嚟噶。咁成立委员会咪成立咯，系咪啊？ 提供意见嘅，你可以喺而家大会上面可以提出。嗱，事实上咧，区议会里边咧系有咨询文件嘅讨论，有讨论文件嘅讨论。呢啲嚟讲都系会因应翻。我听过曾经讲嘅话，咁你而家可能人大有咁嘅831决定，你拎嚟一个会讨论咁啊，啱唔啱？嗱，呢啲咧，我觉得都系在于。你要用乜嘢方式去睇？如果你话喺一次嘅呢个大会，区议会大会里边去讨论人大831嘅决定，咁呢个你咪个性质咯，就喺方面讨论，系咪？你可以提出个意见，去俾翻中央呢个特区政府喺方面去考虑，有咁样。 系啦，譬如佢哋。 但呢个唔系，我哋都成为一个常设嘅委员。 佢哋就系觉得而家，譬如话系而家，佢哋就系觉得，譬如警察执法嘅问题啊，或者游客太多嘅问题，唔系个案性质啊嘛，系一个要长期关注嘅问题，所以要成立委员会。 嗱，长期关注到呢个问题咧，你即系话我头先讲到其中一个可以用小组嘅形式去进行，但系因为你如果要成立一个常设嘅到呢个委员会级嘅，呢个咧就要符合头先我讲四项所关心嘅。个具体职能啊，呢、這个讲咗好多。 因为嗰个职能咧，你点样定义嗰个职能咧？譬如福利事宜， 定义好清楚噶噃。呢四项我唔相信。唔系，我哋有兴趣睇嘅人。 嗱，我睇完。喂，福利事宜，即系喺区内人嘅福利事宜。咁我行街舒唔舒服啊？警察嗰度执法系点啊？非法劳工影响我嘅生计啊？咁都系大家嘅福祉有关噶嘛？要讲一定通噶、啊。 系咪咧？ 你如果要用咁嘅讲法，好多嘢都同你用到跟住讲到福祉嘅问题就好多问题啦。成个区里边任何事情，你包括你话啦，咁你喺呢个里边会唔会系关乎到水呢、這个地下水道经常爆喉嗰啲咁样爆渠嗰啲咁样？呢个肯定系民生福利啦。咁我系呢方面专门就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睇呢个系咪有咁样做法咧？咁样，喂，即系类似。我哋大家都应该要清楚，因为你如果讲到话系政制，讲到话保安呢个喺区议会里边，佢有咩工作做咧？净系讲到话周边嚟讲咧，好多人嘅水货客嚟到呢一个咁嘅情况，跟住讲到即系话如果政改嘅每个嗰个问题，呢些方面就唔系话喺我哋净系呢一个大埔区里边，我哋入某啲市民所关心嘅民生嘅问题啦，呢个系政治嘅问题啦，即系。即係你如果要去到一個咁樣嘅觀點嚟講咧，區議即係你要睇到咧，區議會同立法會係兩個唔同嘅一個層次嘅。 不如我哋又傾下係嗱。我哋又傾下另外一個層次嘅問題咧，就係、是、剛才都有聽眾提到嘅，就係如果政府唔同意，認為越權嘅話，咁都冇理由拉隊離職㗎，因為你都有責任去幫區議員 嚇。六十九條咯，69條講得好清楚，佢要做嘅就係、是。要執行呢個職能嘅目的，佢會提考慮，就會提供秘書啊嘛。如果佢係根本越權都唔係講喺呢一個有關嘅嗰四項嘅，咁你點會提供呢方面嘅秘書咧？嗱，佢而家冇阻止到你區議會議員佢哋自己嘅呢方面嘅討論，冇阻止到，唔會話哦你走啦咁樣，呢個會議室嚟講咧就民政事務局管嘅，或者民政事務處冇咁樣事情都繼續開會啦、但係你確實你如果唔執行，如果係帶領我都唔係即係呢個區議會嘅職權範圍下面嘅嘢，職能下面嘅嘢，你又係、你點解要由政府嘅公務員去做一個咁樣嘅？這個行的一個不是在這個區議會職能， 因為那個職能你怎麼解釋 是有未清楚的地方，那政府就全部離職了。 你个问题唔系咁，而家佢系清楚已经讲咗系四项，呢四项嚟讲咧，就已经清楚讲明，唔会系包括保安，唔会包括到即系呢个政治制度啲咁嘅嘢噶啦。 佢冇话冇包括保安嘅，只不过你点定义保安啫。我谂好啦，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叶国谦，多谢你嘅意见。 拜拜。 叶国谦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民建联嘅成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呢个听众问萧叔咧，都一个几复杂嘅一个问题。咁啊，其实都几简单嘅。咁咧，佢就系话咧，如果当我系讲一句说话，一个问句，但系系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 negative sentence。即是例如咩呢，譬如话 ,he is not fat, is he? He's not fat, is he? 咁佢唔係肥㗎係咪，如果我想认同呢个人嘅时候 ,ok? 咁我应该 say yes 定 no 呢，嗱睇到自己问题囉，就係、是、如果嗰个人嗰句说话係一个 negative, 一个负面一个反面嘅说话嚟嘅 ,ok? 如果我想认同佢，我应该 say yes 定 no 呢，咁我答案呢其实呢 ,yes 定 no 呢係视乎我后面嗰个句子係正面定反面。OK， 譬如我话 He is not fat， 咁我就会 say no 噶啦 ，No he's not fat。OK，No、okay? he's not fat， 而系完全唔需要理会咧，我究竟系咪认同紧嗰个人讲嘅说话。OK，So、okay? one more time，example sentence，He is not fat， is he？And then I would say no he's not。咁呢个系认同佢嘅说话嘅，即使我用咗 no 呢个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里边有麦先生，麦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请讲。 我觉得咧，嗱，区议会嘅职能咧。就是说将市民的意见收集在一起交给政府。那段时呢刚刚有区议会第一届的时候呢那些区议员即是竞选区议员那些人啊 讲到自己呢啊，区议会嘅职能有呢样嘅嗰样，好似佢做咗议员呢就可以改变个地球嘅转数。咁政府呢就即刻出嚟讲啦。话区议会呢嘅职能呢，区议员呢就係呢样嗰样。咁今次呢政府呢就冇出嚟讲，冇出嚟澄清。咁样搞到呢，你区议会里面呢有啲地区有啲城呢就係佢反共啊，反坏咗个脑。你是又反不是又反，有时呢就不需要反的。啊，他家这样的搞法呢搞到好像独立王。哦，好像将他区议会搞到是独立王国。这样你那些公帑在哪里来的，就是市民的嘛。 即是你认为，即政府应该出来澄清一下是吗？ 是啦，政府又没有出来澄清。话讲区议会嘅职能呢样嗰样，咁搞到咧有啲市民咧就盲从附和啊，以为区议会咧就咁啱噶。 好多谢麦先生嘅意见，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咧，之前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而家咧行车线重开，不过咧车龙相当之长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观塘，亦都影响到启德隧道去观塘绕道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另外咧，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基堤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一大车多。其他隧道嘅情况，洪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定南星五大跌幅股份：宁瑞控股、红宝资源、安科系统、华信金融投资和浩柏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9， 日元 110.19， 瑞士法郎 0.969， 澳元 0.687， 加元 1.307， 新西兰元 0.661， 人民币 6.865， 英镑对美元 1.299， 欧元对美元 1.109， 港金报1446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2美元，卖出1559.75美元。港汇指数105.4，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嘅东行啦，排到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降落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返蝴蝶谷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泽安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多实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太子道西啦。咁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德福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喺九龙湾港铁站噶。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新田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古洞一段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财政预算案咨询。 我要求就是全民派钱100元，有资源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派钱，用这些钱去做我开心的事。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派钱这个问题听到有不同的意见，审慎地考虑着，派得少可能大家还不生气，如果派得论尽还不生气，又要将它做好呢，是要小心做的。 中言堂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鄭成龍你好啊。 你好啊，嘉倫。 第一次在這裡星期一見面啊。 是啦，終於我們遇得到一下。 咁星期一呢，我諗過去都大半年來呢，星期一都不受話題嘅，因為幾乎呢，即係每個星期六啊星期日呢，總有一啲大事件大衝突啦。今日我哋今日星期一嘅話題亦都唔例外啊，就係琴晚或者係琴日下晝開始呢，喺遮打花園嘅天下制裁嘅呢一個集會中途發生嘅事啦。咁我諗又係有排講啦，不停咁樣重複啊。咁嗱，首先就係我講返有啲時序先啦，就係成件事就係集會啦，本來呢就喺遮打花園啦。咁到大概四點鬆啲啦。嗱，其實喺集會之前同埋集會啱開始嘅時候咧，場外啊，嗱場內集會就正正常常嘅，一般即係都係咁嘅集會啦。咁然之後場外咧，就喺開始之前咧，已經有一啲防暴警察啦，喺四周咧就去追截一啲黑衣人啦。咁有啲青年咧就被搜出防毒面罩啊、手套啊，有一啲就被搜出一啲嘅攻擊性武器啊，咁已經拉咗一啲人嘅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去到大概四點鬆啲嘅時候咧，就其實大家嗱，鄭成龍喺現場啦，我都喺附近嘅，咁我都見到喺出面咧就開始有人拆緊啲鐵欄啦，就喺遮打花園出面嘅。 大概咩時間啊？你嗰陣時？ 大概3:09到3:04之間啦，已經有人係拆緊嘅啦，就唔係話好大規模，即係相對幾個月前嗰啲就唔係好大規模，可能有一兩組人喺度做緊嘅啦。咁我當時已經心諗，咦，咁警察就做嘢嘅咯，嚇，當時都見到好多不同嘅情況啦。 係係，我就四點半去到長江大廈對開嗰度嘅，咁就見到我前面咧就有一堆人同埋記者就跑緊由呢、這、一個即係嗰個廣場嗰邊咧就行去 就呢一個長江中心嗰邊嘅，咁我諗應該就係嗰個警民關係組嗰個人咧，就俾人打追打緊嗰個時間。咁見到我又見到有啲人咧個心口又有即係有啲證件咧喺度揈下揈下噶啦。即係如果你講我嗱，我唔肯定嗰位係咪警務人員啦，但係我見到嗰個掛證件嘅方式咧，即係真係應該有人有證件啊。 當時發生嘅事大概啦，好簡單咁講翻一次啦，就係、是、警察就話由於咧係有人咧喺附近嘅街道上縱火啦，堵路啦。同埋有啲嘅刑事毀壞啦，咁亦都認為咧主辦單位咧係不能夠控制當時集會嘅秩序嘅，咁所以咧就派咗一啲警務人員啦，著住便衣咁就入到去咧，就同當時啊就係個負責人去講啦，咁當時咧就係個負嘅便衣咧就係被要求啦，係要出示佢嘅證件，咁擾攘咗一陣，咁就都出示咗嘅。咁跟住咧，大會咧就話就宣布啦，集會就結束啦。咁但係咧喺結束嘅時候，或者係啱啱去宣布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有人咧就係圍住嗰啲警務人員喺度打啦。咁有啲的確係被打到頭破血流啦，咁亦都有人咧就係追出去，當然有人咧就係護送啲警務人員咧，便衣人員係離開嘅。我諗你跟住就係見到嗰一幕啦，就是、一路離開嘅時候咧，就有人追住打，跟住就放催淚彈啦。 係啦，咁啊啲催淚煙咧，就催淚彈咧，就由匯豐銀行嗰邊咧就向東邊吹啦，咁啊吹去翻廣場啊咁嗰邊嘅，咁啲唔同嘅人都喺度即係走避緊啦。咁我反而向西行。咁我亦都咧就見到喺雪廠街嗰邊咧，就已經有人放火啦，係啦。咁雪廠街頭嗰邊有人放火啦。咁再向前行咧，就去到北打街啦。咁北打街就見到開始咧，就有啲防暴咧喺度已經喺度守緊，就準備啦，已經舉咗藍旗噶啦。咁叫前面啲人驅散啦。咁不停有指罵咁嘅情況咁樣。 我諗今次嘅焦點咧，就係喺個台前啦，就係、是、今次集會嘅發起人啊，劉永康咧。咁佢事後咧都係被警察拘捕啦。咁就話佢阻差辦公啦，同埋冇按照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規定。咁具體係發生乜嘢事咧？嗱，當時咧，即係我諗具體而家大家爭論緊嘅問題咧、就是，就係警察就話啦，其實當時派去個台前面叫佢哋解散個集會嘅咧，係一啲警民關係組嘅人啦，而佢哋呢啲警察咧，其實劉永康係識得佢哋嘅，係開過會嘅，係認得㗎。呢個警察講啦，咁所以咧，當時劉永康要求佢要俾個委任證出嚟睇咧，咁啊認為係冇道理啦，咁跟住話係刁難啦，呢個係警察嘅講法啦，就話佢刁難啦，又認為佢破壞警民嘅合作關係啦，視誠信為無物啦，咁而主辦單位就話咧，佢哋係有權要求警察係出示委任證啦，咁而警察單位主辦單位就話咧，當佢出示咗委任證之後，當時係擾攘咗一輪啦，喺而劉永康咧係攞住個麥咧，係一路喺度講緊嘅。咁警察曾經一度就話佢煽動群眾情緒，咁但係睇翻個片咧，咁又的確咧，佢係叫警察攞委任證出嚟，跟住攞咗出嚟啦，跟住就佢已經話有委任證啦，見到啦，咁我而家就大家請依個集會離開啦。咁當時咧，劉永康都開始有人想打佢啦，即係打啲警察啦。咁就劉永康都有講咧，就叫人唔好打嘅。咁但係當然啦，阻止唔到。 係不過劉永康點解要呢位警務人員拎即係交出委任證咧？因為其實嗱，我聽到有啲聲帶啫，之後有啲影片啲講到咧，就係、是其實我都嗱，我以往喺監警會嘅經驗啦，其實咧喺每一次遊行示威之前咧，其實就係警方咧就會同嗰、那個示威嗰、那個或者遊行嗰個申請人咧有啲會面嘅。咁喺會面之中咧，警民關係嘅主任或者當區警民關係主任咧係應該會在場嘅。咁大家咧都係會傾件事係會點樣安排啦。咁除非佢哋今次係冇即係做筆友，就淨係書信來往，就冇見過面嘅啫。如果唔係嘅，應該係會見過面，應該傾過。 警察嘅講法，佢哋見過面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應該劉先生即係話個遊行申個集會申請人咧，應該係見過嗰位警民關係主任嘅。咁其實點解又當佢做緊職務嗰陣時候，又要去再一次即係交出呢個即係證件咧？同埋當日咧，我即係當時我見到個影帶係咩咧？就係、是 嗰位主任咧係將佢個即係關，即係佢個位置啦，佢個佢係警民關係主任，佢叫咩名？咁佢咧就而家認為係啲咩情況，係交代得清清楚楚嘅。咁佢做緊嘢嘅時間咧，實質上問呢位警務人員交出呢、這、一個即係要求佢展示嗰個委任證咧，係唔適合嘅。即係當佢做完佢要做嘅嘢，大家溝通好啦，咁你再要確認咧，咁其實係冇問題嘅。尤其是就係當你呢位申請人係應該已經知道佢個身份，咁我諗呢樣嘢要傾一傾咯。 但係嗱，見到即係我諗好多人嘅睇法咧，即係睇翻即係而家嘅警察通例咧，就其中第24条14项2款啊，就話即係便衣人員不論是否當值咧嚇。即係當佢行使警察權力嘅時候，都必須表明身份同出示委任證㗎。 係， 咁係咪劉永康咁做叫佢出示委任證又冇錯咧？ 嗱，佢 苛求咧， 係啦，嗰位警務人員咧就應該係表明咗身份啦，但係佢已經做咗呢個工作啦。咁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展示呢一個委任證嘅，咁即係佢係喺認為佢適當嘅時間展示委任證嘅。咁其實就唔係永遠都係即係啱啱一埋去做嘢嗰陣時咧，就必須要將嗰個委任證拎出嚟。個理解唔應該係咁樣。 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琴日天下制裁嘅民間集會嘅團隊代表吳小姐嘅小姐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啊，不如我哋由头讲起啦，即警察嘅讲法咧就系话，你哋嘅团队咧系唔能够阻止喺周围嘅一啲破坏事件，唔能够维持秩序啦，呢方面你点睇啊？ 不如咁样，我自我介绍咗先啦。我姓吴嘅，咁其实咧，正常嚟讲咧，交代翻呢啲嘢咧，应该由翻刘永康先生去交代啦。但好可惜，大家都知道，即系刚琴晚佢就突然之间叫做被拘捕咗，咁所以而家我哋就唯有派一个代表就临时咧就上嚟向大家交代翻琴日嘅情况啦。咁如果你哋讲翻琴日嗰个叫做所谓混乱嘅情况咧，其实咧系我哋当琴日已经系有102位警察喺现场，我分别系散布喺22个地点嗰一度，嗰22个地点。咁當然係不反對通知書範圍入面嘅地點。咁原定咧，我哋其實有啲警察咧，係喺不反對通知書外面嘅範圍咧，都會有做 standby 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其實琴日咧喺呢個集會嘅之前大約2个钟头左右啦，已經開始有不斷有警察咧，都係不斷叫做阻撓啦、截查啦，我哋大會安排嘅警察，即使佢哋帶咗警察證都好。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唯有叫一啲叫做喺不反對通知書範圍外面嘅警察咧，就翻翻嚟我哋不反對通知書範圍入面。咁我哋都要確保翻我哋大會警察嘅安全，同埋確保翻佢哋唔可以俾任何其他人滋擾咁樣樣。咁所以其實琴日嗰個所謂混亂情況咧，其實喺不反對通知書範圍入面咧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嘅警察非常之充足。反而是昨日我集会之前2个钟头已经开始呢，不断出面有截查的行为啊，不断地有很多的即是有很多的小问题发生呢，其实呢那些问题呢才是会不断地去积累这个即是参与市民的他们的情绪，我们理解。 即所以其实出面会场外出面呢在集会举行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警察的，是吗？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安排在出入口那里的。因为原本我哋都安排咗啲警察喺直情系可能接近北附道中都安排啲警察睇下去嗰度观察嗰啲情况，但好可惜佢哋都不断俾警察截查，咁我哋都冇办法，唯有叫警察全部就系翻翻嚟我哋嘅唔同嘅出入口啦，即系包括金钟道啊、积臣道啊、终审法院、皇后像广场，我哋有22个 point 都有我哋嘅警察嘅存在。而当时其实我哋遮打道同埋遮打花园入面咧，其实当时嘅市民咧系真系冇混乱嘅场面，甚至乎其实当时只不过系。我哋見到真係呢兩個地點就叫做真係塞滿咗人啦，咁就唯有叫大家咧就開即係企前排，即係最接近遮打花園舞台嘅市民咧，就慢慢離開遮打花園，就俾後面嘅市民慢慢入慢慢加入翻呢一個嘅集會嘅地點咁樣嘅啫。咁而嗰陣時咧喺呢一個離開嘅時候，即係往翻呢個金鐘道方向離開嘅嗰一個位置咧，我哋都有大約10几位警察喺嗰一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見到咧係冇混亂嘅場面嘅。咁好老實講句，咁我哋一路。大会主要的人啦，都在这个遮打花园舞台入面啦。咁我哋见到嗰个混乱的场面咧，系的确咧系由嗰位警民关系科嘅即系警察叫做入到嚟先至开始有嘅。 嗯，系啊，嗱，阿吴小姐，我想问问啦，嗱，即系3点几嘅时间咧，其实我哋睇报道又好，或者即系我哋欧嘉伦亲身都见到啦，就话有人喺度拆铁栏啊，嗰啲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就系即系我都睇翻就系同警方个讲法咧，就喺外围咧系有人系做一啲破坏嘅情况嘅，咁警员咧就先至过嚟你嗰边，就系话俾你知出边有人做一啲破坏嘅情况，所以咧你哋控制唔到，咁佢哋要求你停，咁呢个就系警察个讲法啦。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就住。 住咧，我想讲就系、是，你流水式散场嗰个情况咧，喺你哋同警方开呢一个会嗰阵时咧，有冇即系喺个 pre-meeting， 即系游行之前啦吓、你哋有冇倾清楚话究竟点样散场，或者如果当时系企满晒人之后嘅，你哋系会点样安排？有冇同警方倾清楚呢样？ 咁呢、這个 sorry， 呢个真系要刘永康先生自己答翻，因为其实主要同警察沟通嗰位系佢啦。咁但系咧，我哋团队呢一边咧，其实早一日咧就我哋 confirm 咗叫做会继续收呢个游行嘅反对通知书 ，confirm 咗我哋要继续进行集会嘅时候咧，我哋系已经出晒所有嘅地图，有晒嗰啲方向指示咧，讲到明大家系喺呢个中环遮打道即系雪厂街嗰边进入遮打道，然后咧如果我哋真系叫做塞满咗嗰个集会场地咧，我哋大家嘅人流咧系要往金钟方向离开咁样样嘅一个方向去行嘅，咁所以其实呢啲嘅文宣啦，亦都之前已经做咗，亦都应该系已经有send到俾警察嗰一面，但系佢哋系咪开会嘅时候 confirm 咧？呢、這个真系要等翻刘永康，即系睇下佢出唔出得翻嚟。 嗱、咁到嗰、那个嗰啲便衣警察入到去个大台嗰度咧，就叫你哋停止个集会啦。咁嗱，当时阿刘永康咧就要求佢出示委任证。咁但系嗱，警方嘅讲法就话喺度刁难啦，因为其实刘永康系认识佢嘅，开个会嘅，咁做咧就系破坏关系，事成信于无物啊。你点睇嗰阵时嘅情况咧？吓，点解要去出示委任证咧？点睇？ 嗱，其實好老實嘅，咁嗰陣時咧，我係唔認識嗰位警察啦。咁在場嘅市民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滿頭問號。咁而當時咧，其實咧，劉永康佢最初一路強調嘅係要知道佢嘅職級，因為咧，要呢一個中止集會嘅警務人員咧，佢哋嘅職級要求咧係督察級以上嘅。咁所以當時最初嘅時候咧，我聽到劉永康佢嘅講法係要求佢即係要講清楚嘅職級。然后嗰位警察就一路都叫做不断净系重复自己讲嘅说话啦，然之后刘永康就咁，不如你自己出示委任证啦，你出示委任证啦，咁样就会出现呢一个咁嘅对话。咁你都知道噶啦，而家只需要一牵涉委任证呢一类嘅话题嘅话咧，其实就会市民大家咧都会会好 alert 嘅。咁当时所以咧亦都会造就到咧嗰阵时嗰位警察佢都会好 alert。咁所以亦都其实呢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咁所以其实最初咧，其实系我一路听到嘅系佢系一路不断地系问紧嗰位警察，佢嗰个职级系唔系真系叫做系合乎呢一个公安条例嘅啫？ 当时即系琴日下昼嘅时候，警察曾经讲过啦。我谂相信佢讲紧嘅就系呢一番嘅纠缠咧，就令到警察认为咧，刘永康系煽动在场群众嘅情绪。你在场噶，你点睇咧？ 咁好老实讲句，其实只需要有便衣警察出现喺集会，其实大家市民都会越来越 alert 噶啦。咁而家呢个警民关系绝对唔会靠警民关系科就会已经会解决到噶啦。其实大家都见到而家呢个社会嘅嗰个关系已经唔系大家讲紧话，大家纯粹讲两句就叫做大家沟通，见过面就叫做认识，已经唔系呢一个个关系。咁所以其实只需要便衣警察或者防暴警察入到嚟呢个集会场地，市民其实就已经会自动地由坐喺地下参与和平集会变成企起身。去作一个保护嘅姿态，我见到好多市民一开头咧，其实一知道有警察入咗嚟咧，佢哋系惊先嘅，系作咗个保护姿态先嘅，然之后咧先至开始有其他人咧，就见到个警察一路都唔肯交委任证出嚟咧，就一路向前拱嘅。 但系咁讲打人都系唔啱噶，系咪咧？你点睇咧？ 系。咁咁呢个当然系我个人发言啦。咁从来不嬲，大家都会话直接打人系唔啱。咁嗰个情况底下，咁我好老实讲句，但咁混乱嘅情况，我都只可以一路向住后跑。系啊，咁我亦都可以评论啲咩咧？咁混乱嘅情况，我都见唔到边个打人，都见唔到任何嘢啦。其实 系啊，吴小姐，其实咧，你点样睇一个职级咧，叫做警民关系主任啊？嗱，因为咧，我睇影片同埋听声带嗰阵时咧，我听到嗰位警务人员咧同你讲咧，即系有公众攞住个麦嗰阵时咧，佢就话佢系警民关系主任。咁你会点样理解呢个职级？ 如果以我一个普通嘅市民去理解啦，警民关系主任就系一个警察咯，咁我唔会知道佢嘅职级嘅。 明白， 呢个好老实嘅， 系啦， 系啦。 咁嗱，咁有样嘢想追问嘅，就系我听到吴明康咧都有讲过咧，就话佢哋系冇，你哋系冇责任咧去即系保护一个警务人员嘅。嗱，其实即系以人性角度嚟讲咧，我会见到就系话，如果有位警务人员系不停咁即系俾人咁样袭击嘅，咁其实作为一个即系集会嘅申请人，见到咁嘅情况嘅呢段说话，你点样睇咧？ 其實我當時喺現場咧，我好老實嘅，唔好意思，我哋一路都未有時間翻睇翻琴日嘅嗰啲錄影，呢一句説話我真係聽唔到。咁但係咧，我一路見到劉永康佢做緊嘅係佢真係叫緊九叉去翻舞台後面嗰度協助警務人員離開，呢、這個都係事實嚟嘅。咁呢一句説話我冇辦法評論，因為我真係唔知道佢講過。咁但係亦都好老實講，我哋作為主辦單位，最主要嘅係要保護翻成個場地所有嘅安全，咁亦都係包括所有喺場地入面嘅人。咁而我哋有102位九叉，佢哋的確喺嗰陣時一聽到劉永康嘅即係喺麥入面咁樣叫喊咧，其實的確係跑緊翻嚟，但係因為實在太多人，真係翻唔切咁解。咁同埋其實 咁其實結果咧，你哋啲九叉咧有冇話去保護嗰位警員呀？ 其實嗰陣時大家係逼到呢，我見到係得返幾位九叉可以喺側邊攝入嚟，好老實講句係非常之困難嘅嗰個位置，因為其實嗰個位置本身呢喺舞台後面呢係正常嚟講係唔需要設立太多嘅九叉，最主要九叉嘅功用呢係應該係出入口，或者係一啲叫做係近住一啲圍欄位置啦，近住一啲叫做不反對通知書以外範圍嘅位置，去確保返不反對通知書即批咗嘅嗰個範圍入面嘅人嘅安全嘛。咁所以正常舞台後面是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呢，其实我们都是得几位警察在这里的，这个很老实讲的。那我们都不会估计到竟然有警察会在舞台后面走过来跟刘永康先生说、啊、你现在要终止集会了这样。 嗯，我警方呢就说即是会指责你们啦、就是说即是将整件事的责任推翻给警方啦。事实上即是打人的就是一些你们控制不到的警方口中的暴徒啦。那你怎么看警方的这个指责？ 咁讲真嗰句，咁警方佢哋本身佢哋其实佢哋嘅即系佢哋嘅叫做武力啦，同我哋都唔同。咁佢哋系应该系有更加多嘅能力去保护好自己，亦都保护好自己嘅同僚。而我哋都尽咗我哋最大能力，我哋系完全地符合咗不反对通知书入面嘅要求。我哋有102位九叉之外，我哋有唔同嘅 first A， 甚至乎其实当时我哋系所有嘅九叉系直情系我哋系即时喺 walkie talkie 嗰度通报，我哋边一个 point 留低几多个人，其他人全部跑过嚟大台。呢啲工作都已经是做到足的时候，那其实警察他们自己都应该有能力去亦都保护好自己，我们都会有能力去保护好我们的集会场地感解咯。 嗯，好，唔该晒吴小姐， 唔该晒你，唔该。 吴小姐是民间集会团队的代表咯。 其实咧，点解我会咁样问吴小姐呢？因为警民关系主任咧，实质上一定是督察级以上的，因为应该是一个总督察嚟嘅。咁当时我谂见到讲紧嗰位人士咧，应该是一个高级督察啦，即系睇佢情况，可能佢顶紧位啊咁样。咁睇落嚟，其实佢都系真系根据警例咧，已经将佢嘅身份讲咗出嚟。呢个就系我嘅睇法啦，个人就。 嗯，但系就唔一定，你觉得唔一定话要出示委任证先至 系。系当时佢做紧嘢嗰阵时间，佢已经系将佢个身份表明咗，咁佢已经做咗佢要做嘅嘢。咁所以即系警方个讲法就系话，佢系故意去刁难咧。咁呢个系我即系以条警例嚟讲咧，我系觉得理解同埋睇得到嘅。 嗯，好啦，咁我谂好多朋友咧，即系其实。即近呢幾個月嚟咧，都講緊究竟係咪即係市民係有權要警察出示委任證咧？咩情況之下咧？一陣翻嚟再講。 道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同有雨。日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龙尾咧就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君怡峰，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桥面嗰度咧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君怡峰。另外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之前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行车线就已经重开啦，车龙嘅龙尾啦就喺天富海湾。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浙江街。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 狮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咧，暂时就在油站，因为后面那度咧就系有意外的缘故啦。狮隧九龙入口车龙不是很长，但系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咧都系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 Mega Box。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仍然是挤塞的，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友邦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很多道都好塞车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丽晶花园，另一条龙尾经启德隧道一路排翻过去七咸道那边，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是挤塞，龙尾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并持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反方向呈祥道落去蝴蝶谷道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风力楼。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都是挤塞啦，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阿佳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有吉 有吉鼠， 一台有吉鼠 特备贺年节目，陪你送猪迎鼠，一起由除夕年三十晚踏入大年初一。 仲有我特派员 Jeremy 同大家直击花市实况。 一月廿四号，除夕年三十晚十一点钟， 有我张伟基、 刘念啊、 黄天恩 同埋我陈浩之， 一台有吉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喺直播室里边咧，今日评论员系郑成龙，咁我谂大家听众都听咗郑成龙几个礼拜啦。郑成龙以前咧都系监警会嘅成员嚟嘅，咁所以对于警方嘅行动啊，咁都有一啲比较。比較熟悉的角度去看呢件事啦。琴日整個衝突咧，嗱，我自己喺三點幾，大概靠近四點嘅時候，就見到喺會場出邊啊，即係遮打道嗰度咧，電車路嗰度咧，已經有大概七八個黑衣人咧，就即係拆緊鐵欄嘅。咁又唔係好多人，但係有一兩組，我見到一組啦。咁另外出邊咧就已經有人即係挖緊磚咁樣。咁我當時已經諗啦，咁一見到呢啲事情咧，就即係以往嘅經驗咧，就係警察就會做嘢噶啦。咁啊，好明顯啦，就係跟住咧，警察亦都係話啊，有人喺度破壞公物啦，然之後放火添啦，咁就叫停成個集會。 係 嗱，咁呢樣嘢咧，都我當時都有個諗法嘅，究竟即係出邊發生嘅嘢啊，裏邊集會嘅負責人啊，或者係佢哋嗰啲糾察咧，又有冇能夠有冇方法係叫停佢哋唔好做呢啲嘢咧？而叫唔停嘅話，事實上冇叫啦，睇嚟就。咁係咪又影響裏面嘅集會咧？點睇咧？ 嗱，成件事咧就以時序嚟講咧，警方嗰個講法咧就冇錯嘅，係喺集會附近地方咧就有人拆鐵欄啦，有人做一啲即係可能堵路啊，或者即係拆磚啊呢啲咁嘅行為，或者破壞社會安寧，佢哋講嗰個行為。咁如果有咁嘅情況嘅，我哋要第一樣嘢要睇嘅就係、是，即係警方喺呢個講法上面冇錯，但係咧呢啲咁嘅行為咧係咪集會範圍裏邊？ 如果喺佢嗰个集会人，即系申请人里边咧，申请嘅范围里边咧，集会个申请人有责任咧，去确保咧呢啲事件唔会发生嘅。但系如果呢啲行径咧，呢啲行为咧，犯法嘅行为喺集会范围以外嘅咧，警方系点解要将喺集会范围以外嘅行为就归咎喺呢班喺里面集紧会嘅人，即系佢哋要负责任咧？咁样咁呢一方面，我哋要分清楚咯。即系成个时序，警方就话哦，出边系有人拆铁栏，有人做一啲破坏社会安宁嘅嘢，呢度冇错。咁但系外边嘅人喺度做緊啲，即係如果唔係集會範，即係集會範圍裏邊嘅，而外邊嘅人做呢啲事嘅，咁點解呢啲即係集會人士就又要負責咧？同埋睇落去咧，琴日嘅集會咧係好和平嘅，喺個集會場地裏邊咧就冇暫即係喺個警方話宣布呢一個要取消之前咧，其實係冇事發生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情況咧，就要警方可能要即係進一步交代一下。即係究竟佢講緊話啲破壞社會安寧嘅地方咧，佢點樣去將佢同呢一個集會咧就拉上關係？咁我唔可以係成個中區咁大嘅，你都賴曬呢一班集會人士。咁我諗要分開嚟講啦。 因為咧嗰、那個嗱，其實琴日咧嗰個集會嘅場地咧，除咗即係大花園之外咧，一早已經有好多人咧係喺遮打道啊！睇下攞翻個地圖，你睇清楚咧，就係喺遮打道嗰度咧，已經係有一班人聚咗喺嗰度啦。而我要更正翻少少咧，就係我頭先見到有人拆鐵欄嗰個位咧，就係喺唔係遮打道嘅，係喺金鐘道啊。係喺金鐘道，即係總之就係長江中心對出嗰個位，係直情係嗰個位。咁嗰個度咧，就當時又冇乜其他示威者嘅，啲示威者咧就喺。即遮打道嗰邊嘅，似乎就等緊係入場嘅。 係， 咁所以咧就係、是、的確咧，嗰個就距離主要示威者聚集嘅地方咧，即係拆欄嗰啲就唔係話好絕對近啦，唔係隔離啦。 係， 咁但係就距離個集會場地爭個花槽嘅啫。 係， 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即係我諗成日都會發生噶啦。只要喺集會場地出邊有事發生，咁究竟邊個嘅責任咧？警方係咪？一个合适的理由去停咗成个集会咧， 因为你将两件事咧捞埋嚟讲咧，咁你变咗即系啲集会人士就会觉得好似好唔公道咁样。咁、但系如果嗰个范围又真系佢集会嗰、那个即系申请集会场地范围里边嘅咧，咁亦都话如果系警方系之前系同佢讲清楚，就系你要确保呢个集会范围外边呢几条马路，你要派斗察去负责看管嘅，而当初已经系倾好咗嘅咧。嗱，咁呢个就系集会。嗰、那個主辦單位咧嘅責任嚟嘅，咁呢樣嘢如果係違反咗嘅，咁呢個就係真係集會，即、就、係、是、集會申請者個責任啦。 嗱，咁啊，仲有一個問題咧，我諗好多市民啦，或者係喺街上邊請願示威嘅人，或者睇一啲影片嘅朋友咧，都會發覺嘅。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就會要求啲警員咧係出示委任證，咁亦都好多人認為咧呢一個係警員必須要做嘅事。咁而家睇翻警察通例啦，咁系咪真系要做咧？嗱，咁其實可以分開兩樣嘢嚟睇先啦。首先就係分開軍裝警員同埋便衣警咧，個處理方法係有啲唔同嘅。嗱，咁根據警察通例所講咧，軍裝警員咧就係佢係無需即時應市民要求出示委任證嘅，咁其後咧就等情況許可先至出示證件。咁即係當然就係成日警方講嗰個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都會出事嘅，咁就有條件嘅，唔一定要即刻俾你睇嘅。咁但係好多嘅市民啦，見到好多網民咧，都會引翻警察通例另一條規定，就係講便衣人員啊，究竟係咪要出示委任證咧？咁根據警察通例第20條第14款2條嘅規定啦，就係、是。即係便衣人員，不論是否當值，在與市民接觸同行使警察權力嘅時候咧，係必須表明身份同埋出示委任證。咁呢個係有個必須兩個字啦。咁好多人就攞住呢一句咧，就認為如果對住嗰個係一個便衣或者係自稱便衣警員嘅人咧，咁市民應該係有權叫佢出示委任證嘅，仲要即刻出示添，係咪咧？ 嗱，睇落嚟市民係有權要求嗰位警務人員去展示佢嘅委任證嘅，咁但係要睇下嗰個過程或者嗰個時間咧，警方係做緊啲乜嘢？即係其實我哋警察即係佢平時執行職務嘅時間咧，我哋根據呢個警察通例啦，亦都根據佢哋自己嘅警察手冊啦，兩樣嘢一齊執行嘅。咁而家有時我哋見到啲便衣警務人員啦，可能佢做一啲打擊犯罪嘅活動嘅時間嘅，佢哋會需要隱藏身份啦。咁當佢哋隱藏身份向嗰位即係懷疑係犯法嘅人士去靠近嗰陣時，佢唔會即係將個 即係好有時間將嗰個委任證係展示出嚟先，有時係可能會令到嗰位犯人即係疑犯啦，會走甩啊或者成啊。咁通常咧，佢就係做一啲拘捕嘅行動，做完之後，咁喺嗰個情況好近嘅時間咧，就將佢委任證展示出嚟。但係喺拘捕嘅時間咧，佢必須要話俾即係俾被捕人士知咧，就係話佢係警務人員，佢係警察，佢而家咧就懷疑佢乜嘢要拘捕佢。嗱，呢啲情況咧係會做。嗱，好似我哋代翻入琴日嗰個情況啦，嗰位警務人員切切實實係真係講咗佢自己嘅職級，同埋佢係警務人員。咁佢而家就執行啲咩職務，就因為啲咩理由咧，就係要求中止呢一個活動嘅。其實佢就做曬佢要做嘅嘢㗎啦。 但係冇出示委任證啊嘛。 嗱，咁呢個咧就係喺佢執行緊職務嘅時間，佢唔覺得嗰個時間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嗱，切實可行你要真係睇翻，因為係真係話佢做緊呢樣嘢嗰時嗱。我哋可以好多假設嘅，例如就係點咧？就係、當佢拎出委任證嘅時間，亦都可以周圍有人，你話呢張證係真㗎，我要確認一下你係咪真係警務人員，我要打去 check 一 check 你係咪，咁你會拖延到嗰件事嘅進程嘅。咁所以咧，嗰位警務人員就選擇佢將佢嘅職級好清楚咁講翻出嚟，話俾所有在場人士知佢係邊一位警民關係主任。咁好容易理解的話嘅就一係總督察或者係高級督察就署任緊嗰個位置咁樣咯。咁呢個情況其實係已經好清楚表明佢身份喺呢一度咧，我覺得就即係不容挑剔嘅呢件事。 即係切實可行呢四個字 係需要嘅。 有我諗我見到好多網民啦，好多人評論都話咧。個問題係喺警察通例裏面寫便衣人員，即係咩時候出示委任證咧，係冇切實可行呢個字嘅，係要必須表明身份及出示委任證。咁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就係喺對便衣警員嘅情況之下，其實佢點都要出示嘅咧？冇切實可行，冇走盞位嘅咧。 佢係需要出示，但係佢要睇下嗰個情況係咪真係容許佢做嗰件事。 但警察通例冇講噶嘛。 咁你要睇埋啦。有時有啲條例的話嘅就係警察通例加埋警察手冊或者佢日常嗰個做法究竟係點樣？呢、這、一個就要清楚。因為其實咧我哋嗱如果文明啲嘅做法啦，又或者係即係以前喺監警會做法嘅咧，就係其實應該監警會就有個宣傳意見調查嘅主席出嚟就話俾你知嗱，其實咧如果你哋日後嘅投訴係關於啲警察用唔用委任證嘅咧，其實咧，嗰條條例係點樣？佢應該做啲解釋嘅。 個問題係嗱，而家個警察通例咧，我嘅理解都冇公開噶嘛。 係 你頭先講嗰個警察手冊咧，就更加係冇公開的。 即係有好多章節咧係隱藏咗嘅嗱。咁、但係雖然隱藏咗啊，但係其實嗱，好簡單，立法會圖書館喺、那個即係有部分係有啦，有部分立法會議員係知道啦，或者係監警會即係需要去處理嗰陣時咧，其實會睇到呢啲條文嘅。咁我哋就就住呢一啲去。評論啦，就係話即係評估究竟嗰個警員有冇做錯啦。咁但係比例一啲歐美國家咧，其實佢哋啲警例咧，其實相對清晰啲，市民係容易啲睇嘅。咁究竟未來個制度係咪需要就係公開曬呢啲咧？呢啲就要有待討論咯。 因為聽到鄭成龍講，我有個疑問啊，就係話你剛才講嘅就係嗱，便衣人員咧，其實都係法例就係警察手冊賦予佢一個叫做。叫咩咧？一個權力或者係一個走盞位咧，就係佢都係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咧，先至話叫做必須出示委任證嘅啫。咁啊，唔係話即刻你要做就做 嘅。佢係必須要出示，但係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之下。 係啦， 嗱，即係因為其實有啲情況咧係真係唔容許佢即時做嗰件事。 係啦，呢個問題咧就係嗱，嗰個警察手冊市民就睇唔到啊嘛。 係， 市民唔知嘅喎。咁然之後嗱，見到好多情況就係有好多市民就對住啲警察便衣警察就叫佢出示委任證。咁結果搞到咧就係整齊唔肯出示啦。然之後大家又好興啦。咁然之後好多唔想見到嘅嘢發生。即係其實監警會可以。監警會好似冇聽，即係好似冇做過你頭先講嗰啲解釋嘅工作。 所以我有時都講話，可能即係啲同事可能忙緊其他嘢啦。但係其實監警會有個宣傳嘅工作嘅，就係、其實係除咗宣傳監警會嗰兩層嗰、那個投訴機制之外咧，其實係監警會要需要咧、就就住警察本身個信任度提升咧，都要做啲功夫嘅。即係其實監管機構做得好嘅，咁變咗咧，其實警察嗰邊都受惠嘅。其實兩邊同埋市民咧個權益亦都知得清楚啲。咁我谂即系日后呢一方面系要加强啲，做多啲嘢。 系大家听紧嘅朋友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啊你好， 系请讲。 我就话听完郑松龙讲咧，点解香港人对警监会咧系冇即系冇信心，即系冇即系觉得系唔可以代表我哋即系一个监察，连佢一个咁嘅人都唔可以讲一句真即系一个实质嘅话，一个规矩嚟噶嘛。 佢個嗰日嗰個警員當日佢話啊已經表明咗身份，佢表明咗身份，佢咪攞埋個證出嚟咯。跟住啊攞埋個證，驚人挑剔。你實揭咩？佢就所講嘅藉口話啊揭咩加檢幾多句話，切實可行之下，好啊，我當你真係切實可行。佢你講咗我係警員，跟住切實可能咪就收個 pass 咯。跟住啊收完 pass 啦，驚佢驚人會唔信佢，又會打電話去。咁你就行咗第二步先啦。你點解估到第三步啫？佢收咗 pass 先，佢話哦唔得啊！劉偉康話唔得，一定要打埋電話去啦。咁未到呢一步啊嘛。 唔係劉永康，唔係警察就話劉永康咧，明明開個會就識得佢認得佢嘅 嚇。咁但係劉永康喺當時嗰一刻，佢都要平復翻其他啲人啊嘛，你明唔明啊？ 嗯。 咁佢話啊，咁啊劉人哋七一都調翻轉阿劉，如果係一個警監會阿仲阿鄭同，咁啊佢阿劉永康都要係切實可行去控制到個場面啊嘛。咁真係可能走上嚟話喂佢係警察，咁人哋嗰啲其他嗰啲咁多人喺個參與一定話喂佢係咪真係警察嚟㗎？而家個個睇揾任證啫嘛，個個信。而家人哋其實香港人就好簡單嘅啫，所以攞翻個公道，攞翻個原則，大家每一個專業咧做翻自己個原則，做翻住守住自己嘅專業，咁呢個香港咧就應該有得救。如果大家唔肯守住自己嘅專業嘅話咧，身為警監會都唔肯守住個專業，唔好幫啲警察去揾藉口啦。咩我可切差唔多，咁行一步一步咯。你講俾人聽話，我唔信你先至話打電話啫，咁先至話挑釁啫，都未到呢一步。咁點解你同佢講埋呢個藉口啫？你揾藉口啊，一百個藉口都揾到。 好多謝鄭生嘅意見， 係啦， 鄭勝路 嗱，其實咁樣嘅我覺得做監警會委員嗱，我而家係前委員啦， 前啊，講多次啊， 前委員啦，我唔係現時嘅委員， 都係幾年前噶啦， 都五六年前， 係咯，五六年前噶啦， 係啦啊，其實咧就是、作為監警會嘅前委員或者當時嘅做緊監警會委員都好咧，其實要公平公正。同埋公開，即係好簡單嘅公平公正咧，唔係淨係對市民公平公正嘅，對警務人員都要公平公正。我哋就住法例賦予監警會嘅權力，同埋法例賦予警察嘅權力咧，我哋要睇清楚就係邊啲事警方係做得對或者錯，還市民一個公道。但係當有啲事件的話嘅對警方唔公道嗰陣時咧，我哋亦都要講清楚就話點解我哋覺得警察係做得啱，呢個先係一個即係合適嘅做法。我唔會可以即係用自己個人嘅即係個政治立場去行先，而係為一件事去評論。咁呢個即係應該係正式一個監警會嘅委員應該要做嘅工作。咁但係講翻頭先嗰件事件。其实双方都有责任的，好像刘永康这样，其实刘永康即如果根据报道或者即根据的情况，同埋以往我的经验，其实是之前开过会的，他应该认得那位人士，那位警务人员，如果其实只是很简单即讲一句就是说、哦、其实那位警务管理主任我见过的，咁其實又可以化解咗啲嘢。調翻轉頭，嗰位警務人員係咪之前已經拎咗張委任證出嚟，又可以化解咗啲嘢咧？其實雙方都可以做多少少。其實我諗，即係如果頭先嗰位聽眾阿鄭先生嘅講法咧，其實係啱嘅。大家都為對方諗一諗，大家都做多少少嘢咧，咁其實香港會更加和諧。 係，但阿鄭生剛才電話裏邊嘅鄭生剛才講就係、是。刘永康都有佢嘅切实可行嘅一啲考虑，就係、是、佢都要安抚周围嘅群众嘅情绪，就係、是、真係睇到个委任证啦，然之后话佢真係警察啦、即係呢个係变咗好似而家示威者嘅一种仪式啦，或者係一种必经嘅过程先至会相信嗰个係警察。 呢個就個人感覺啦，即係如果佢想安撫情緒嘅，其實作為一個主辦人嘅，佢只要確認嗰位係警務人員嘅，其實大家的情緒可能冇咁激動。但係如果作為一個主辦人嘅，嗱，即係我個人意見啦，即係主辦人的話嘅，都質疑嗰位警務人員嘅，我都唔知道你係邊個，你攞委任證出嚟啦，咁件事係會真係明顯地會有少少偏差。 好，電話裏面仲有陳先生，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係 你好， 請講。 我想讲一讲咧，就系琴日点解警方会即系终止嗰个集会咧？系咪佢话有人放火、有人堵路，就关我哋集会嗰啲人士咧？ 系呢、這个刚才都系阿郑成龙嘅其中一个疑问啦，吓。 咁应该唔关我哋集会嗰啲人士噶，啱啱先放火堵你，咪拉佢咯？唔通着黑衫嗰啲就一定系犯法啦咩？唔俾我底去做嘅咩？吓、好多事都系。事实已经摆在眼前的了，很多都是警察的人去做的了，对吗？那为什么要终止个集会呢？ 是，即是两者无关。 再加上你那个警员上去台那里跟人说要终止个集会， 你咪俾个委任证人嚟睇咯，咪冇事咯，又唔会搞得咁大件事咯，啱唔啱啊？ 嗯，好。好多谢陈先生的意见。好啦，成件事呢我諗仲有另一方向去，即係仲有啲发生嘅事呢，就係对记者做嘅一啲事情啦，分开两方面啦。琴晚呢即係喺成个金鐘嘅集会完咗之后呢，咁继续呢有小部分嘅人呢就係去咗旺角啦，有人亦都係堵路啦。咁事情又唔係話有好大嘅衝突，但係呢其中有一幕呢，咁大家又見到啦，就係、是、呢有一排記者已經係去咗行人路上面啦，咁但係警方呢就向住睇到畫面呢，就係、是、向住啲記者呢係咁噴啲胡椒噴霧啦，咁其中呢就有一個記者都要入醫院去洗眼嘅。咁事件發生之後呢，咁又係一個大家常見嘅一個即係結局啦，就係、是、有好多不同嘅即係記者嘅團體啦，包括記者協會啦，都又發咗聲明啦，咁就認為咧，即係警方嘅做法咧，就係同之前嘅承諾話尊重新聞自由啦，就即係未兑現啦。咁嗱，根據記者協會嘅講法咧，就係、是、當時咧，喺琴日啦，就有警員咧試過係搶去拍攝器材同埋手機啦，亦都一啲有記者嘅身有啲。亦都有試過有啲記者嘅身份證咧，係被警察咧係特登放喺直播鏡頭前顯現啦。咁另外仲有一個畫面咧，就係見到有記者就著住個反光衣嘅，咁啊俾警察衝前就撳咗喺地下啦。咁跟住就見到個記者其實係有攬咗證之後咧，就然之後就起翻身，跟住大家起翻身，跟住冇事咁啊，警察走咗嘅。咁其實我反而覺得呢幕咧都幾特別嘅，即係見到。有人穿着反光衣就不知道做什么就已经按低了他了。那这个又是也都很多人在这里就是讲紧或者传紧，那究竟警察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对记者呢？那么警察今天都有解释的，那就是说当时情况问讲紧就是喷胡椒喷雾向着很多记者喷的了。那警察的解释就是当时情况比较混乱，记者附近有其他人，那么是误中，警察的解释就是误中。那但是你睇翻條片咧，就真係嗰度企滿曬著住黃色衫嘅記者嘅嚇。 嗱，其實就講緊三件事啦。第一件事咧，就衝前嗰度啦，就應該講緊喺金鐘嗰邊事件啦。其實嗰個鏡頭望到咧都清晰嘅，咁但係係好危險嘅。嗰位警務人員差啲係將即係嗰位即係記者咧係撞埋鐵欄嗰邊嘅。咁其實咁嘅衝擊力同埋咁嘅做法咧，其實係絕對唔理想，因為其實嗰位記者咧真係手持一部即係攝影機，你其實好容易清楚。見得到，咁同埋佢真係有掛住個證喺度，咁究竟之前佢哋有啲咩動作咧？咁可能即係嗰條片就睇唔到啦。咁但係嗰位警員係為因為啲乜嘢事衝過去咧？可能就真係要呢一位記者作出一個投訴咧。咁即係日後監警會先就可以處理。 但係撳咗落去之後，跟住起翻身又走咗咯，冇嘢咯。 係因為解釋咗啦嘛。咁嗱，個警務人員就好簡單可以解釋得到啦。我當一刻嗱，我見到佢有動作，有手部動作，咁我咪衝埋去想制服佢咯。咁我一見到佢就話俾我知係記者，咁冇事啦，咁我咪離開咯。嗱，咁呢個就係、是。系咁样，咁但系点解会有啲咁大嘅冲撞咧？咁要咁样撞低个记者咧？咁佢系冇解释到嘅。咁大家系咪亦都习以为常？嗰位记者又唔去投诉咧？呢个唔清楚，即系用后再睇啦。咁但系咧就讲紧话另外一件事咧，就系有位警员就攞住张身份证嘅， 依个就立场新闻嘅记者啦。 系啦，咁呢个情况咧就其实以睇嗰段片段嚟讲咧，嗰位警务人员揸住嗰张身份证嘅手法咧，或者个态度咧，就绝对唔系唔小心咁将佢即系打直去摆喺度，系故意见到佢系对住个记者身上面嗰个镜头嘅。咁呢啲咁嘅做法的话嘅，实质上先前已经有呢一个私隐专员嗰边嘅，已经又做紧个调查啦。而我觉得前线警务人员嘅就住呢啲事件咧，唔应该去继续系用一啲即系相对一啲系对抗式嘅，同埋一啲唔合作方式嘅去对待记者咯。咁尤其是已经系根本已经系倾紧话知道嗰位系记者身份。 警方嘅讲法咧就系话当时嗰位记者立场新闻嘅记者咧就冇着到反光衣，咁立场新闻就话其实系佢冇着反光衣，但系咧系有记者证嘅，并且系提咗个警察佢系记者啦，表露咗身份啦，并且俾记者证去睇啦。咁但系个警员咧似乎就系好介意人哋影佢嗰个行动呼号啊，即系佢想影埋佢行动呼号咧，就觉得系佢嘅私隐咁啦。我哋新闻之后翻嚟再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个案。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压制疫情蔓延的势头。食物及衛生局公布一系列新措施，应对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凌晨开始，由武汉乘搭飞机抵港的旅客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而监测怀疑个案的范围亦会扩展至到访过武汉所属的湖北省，以及到访过内地医院的人。医管局亦正发展快速测试，有需要时可于48小时内在本港7个医院联网中启动指定诊所。医管局又表示，有足够防护装备使用超过3个月，如果有需要会即时补充口罩和其他装备，亦有大约500张负气压病床随时可以用于隔离病人，目前病床使用率大约50%至60%。有前线警员再度在镜头前展示记者身份证，警方解释初时不知道对方是记者，又表示不涉及纪律问题。早前曾被展示身份证的立场新闻记者、香港记者协会执委陈朗星对警方的讲法表示失望，期望警方正视前线警员欺凌记者的问题。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表示会一并调查这两宗事件。一个国际顾问机构公布的2019年国际楼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10年登上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榜首，楼价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由2018年的历史高位 20.9 倍轻微回落至 20.8 倍，相当于一个家庭必须不吃不喝 20.8 年才能够买得起一个住宅。調查顯示，有31個城市的樓價或者房價屬嚴重負擔不起，加拿大溫哥華排名第二，澳洲悉尼第三。調查覆蓋澳洲、加拿大、中國、愛爾蘭、新西蘭、新加坡、英國和美國8個國家，合共309個大都會城市。香港是調查中唯一的中國城市，數據主要來自去年頭三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温暖潮湿，农历新年假期转凉和有雨。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咧，近住浸会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咁清理咗几分钟啦，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噶，排到去近住公主道嘅爱民村噶。重复多次，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公主道近住爱民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由于车多塞回去，影响到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就挤塞，龙尾在观景台。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众贤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 大埔道石硖尾段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美河流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城中畅所欲言，财政预算案咨询。 嚟紧话会系有赤字啦，咁点样可以去增加到个收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今年呢就肯定会出现赤字噶啦。我哋认为咧系不适宜政府大幅去削个开支，会令已经挨紧嘅市民咧更加百上加斤。一次过措施里面系咪被逼有啲嘢要做啲调整呢？日后唔敢排除。 中言堂，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直播室里面嘅评论员系郑成龙啦。咁我哋琴日，我哋刚才咧一路都系讲紧琴日嘅事啊。咁啊。而家咧就係繼續講下咧係關於一啲記者嘅遭遇啦，咁其中咧就係有一單事情咧就係喺金鐘一帶發生嘅，咁就係當時咧有警員喺高等法院附近咧就截查一個立場新聞嘅記者，咁期間咧警員就將佢嘅身份證咧就對住個鏡頭，咁啊差唔多有一分鐘。咁後尾警察解釋咧，就係話咧，嗰個記者冇著反光背心，警員就唔知佢係記者，亦都唔知佢用手機直播緊。咁但係都好奇怪嘅，咁就算直唔直播緊，咁你查身份證點解要揾個身份證去對住人個鏡頭咧？咁亦都唔係第一次，係第二次噶啦，亦都係咁啱都係立場新聞嘅記者噶嚇。 係咯，我諗係咪認得咧？咁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出嚟即係我哋成日話打暴動嘅警察咧，其實都係得六七千人嘅啫，來來去去都係嗰班人。咁記者立場新聞嘅記者或者記者其實有幾個啊？大家都認得嘅。咁究竟係咪即係警方有啲前線嘅同事嘅已經對住某一啲記者已經係即係有一啲唔友善或者係本身有啲敵意嘅感覺咧？咁呢度我諗即係警方嘅管理層應該係要做一啲疏導嘅工作，又或者可能大家會有啲即係對話嘅平台可以等記者同埋警，即係前線警務人員咧有啲即係對話，了解一下大家雙方喺即係整件事件裏邊嘅角色啊，同埋即係做法啊咁樣，希望可以化解呢一個警記嘅關係咯。 好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記者協會執委林燕邦嘅，林燕邦你好啊， 你好， 係啊嗱，咁琴日都有好多嘅即係都記者又中咗招啦，咁喺旺角啦，咁嚇，咁你哋見到嘅而家嘅警察有啲乜嘢？以往未見過嘅一啲行為咧，定係不停咁重複緊咧？ 其實就好難話係未見過噶啦，啊，即係譬如好似琴日再有一個採訪緊嘅記者就即係俾警員，我哋都相信係幾故意地係去即係喺個鏡頭前面 show 佢緊身份證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值得特別講下，係因為係之前咧喺同一間公司啦，其實都有另外一個記者咧就遇過同樣嘅情況嘅。咁就係即係警員咧就喺截查期間咧就。 是 其間咧就將佢嘅身份證咧就擺咗喺個鏡頭前面。咁其實個問題係呢一樣嘢咧，明顯地警方自己已經承認咗係 有問題嘅。私人資源公署亦都已經表明咗係會去處理嘅時候，警員其實係繼續咁樣做咧。你睇到其實佢哋係明知故犯嘅，而且喺個過程入面咧，亦都有警員係講過話，即係哦咁你唔好影咯，咁就免得你到時又話我哋騷你張身份證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哋唔係喺一個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又或者佢哋所指嘅咩電光火石啊，又或者現場好混亂啊等等，都唔係，而係一個明知道咁樣做係有問題，亦都係可能係會即係觸犯咗佢哋自己違反咗佢哋一啲指引啊等等香港法例等等，但佢哋依然照做。咁我哋覺得嗰個危險係警方似乎係冇去處理過，即係前線警員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失當嘅行為之餘咧，呢一啲失當行為反而變相係成為咗警方要嚟咧阻止啲記者工作嘅一個手法，即係好似嗰個警員咁講，嗱我而家就要查你噶啦，你係你就唔好影，如果唔係咧，我就會攞你張身份證咧就喺你個鏡頭前邊咧就仰嚟仰去，咁你自己揀啦，一係咧你就俾人起底，一係你就唔好影，即係其實係將佢哋自己嘅一啲不當行為變成咗一個阻止採訪嘅工具。 我補充一句啦，林彥邦除咗係香港記者協會執委之外咧，亦都喺立場新聞工作緊噶啦。咁嗱，你剛才所講係咪認為其實警察或者有最少有兩個警察咁做咧，就係佢希望去攞住張身份證去阻止你哋繼續影落去，可唔可以咁理解？ 其實第一次我哋唔可以好肯定咁樣講嘅，即係因為第一次試禮啦，但係啱啱琴日呢一次其實都真係已經係好明顯啦，即係甚至嗰、那個即係主要其中一個去截查嘅警員係講到明，即係你唔好影咯，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唔好到時又怪我哋話我將你張身份證咧就show出嚟啦咁樣，即係其實佢明顯地係完全地 aware 佢咁樣做其實係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有啲咩結果，佢俾你嘅選擇就係、是、咁，你咪唔好影咯，即係咁。但係喺呢一個即係警即係記者工作期間，亦都已經係表明曬身份㗎啦，亦都已經有曬呢一個證件㗎啦。咁其實好明顯，如果警方係即係只係希望去確認現場人士，佢哋經常都話嘛，即係為免有啲混亂，想確認現場者身份，其實佢哋要去即係去查一查記者嘅記者證，加上身份證，對一對個名字，只係可能係十秒八秒嘅事。咁但係點解佢要作出一個咁樣嘅要求或者一個咁樣嘅行動，好明顯就背後有一個即係想叫你唔好影或者阻住你做嘢嘅一個諗法喺度。 當時係咪當時琴晚琴日立場新聞嗰位記者係咪想影個警員身上面嗰個 number 咧，嗰個行動呼號咧，係咪有咁嘅意圖？ 我就冇去同呢一位記者確認過佢嘅當時有冇呢個諗法啦。即係就算有都好啦。即係警方嘅行動呼號就同佢哋嘅以往嘅編號一樣。如果警方係話佢哋嘅委任證上面有個人資料，所以唔方便公開展示嘅話，佢哋而家呢個行動呼號本身就係要嚟俾人記錄佢係邊一個嘅一樣嘢。所以即係在場嘅傳媒去記錄喺現場執法嘅警務人員嘅行動呼號咧，係一個責任，一個職責，亦都係一個完全冇問題嘅行為。即係如果警方以呢一個作為一個理由，佢哋話近距離拍攝啊嘛。即係首先我哋唔明白，即係警方所指嘅近距離拍攝係乜嘢意思啦？因為如果大家而家都有電話、有相機，會知道太過近咧，其實乜都影唔到嘅。我哋唔會影警察嘅毛孔嘅。咁所以即係呢個近距離拍攝其實係一個好奇怪嘅指控。 係啦，咁嗱，琴晚係嗱，琴晚仲有另一單事件咧，就喺旺角啦，就警方向住喺行人路上面嘅一堆記者就噴咗一啲胡椒噴霧啦，警方後尾都回應啦，就話係誤中啊，因為附近有其他人士啊，你記者協會或者都聯絡過當時啲附近嘅記者情況，你哋見到係點？ 其實我哋都了解過，向當其時嘅前線記者係了解過，咁咧就佢哋所講咧，其實係相信警員係絕對係針對住記者。故意咁樣噴嘅就完全唔係佢所指嘅唔中，就其實我哋都可以留意到咧，多過一間嘅傳媒嘅報道亦都即係好明確咁寫咗，其實認為警方係故意嘅。咁當然啦，警方呢、這、一個即係所謂嘅誤中，亦都已經唔係第一次嘅事。向住即係好明顯就即係一片都係記者，又或者係可能係路人。好近距離咁去噴胡椒噴霧，其實已經唔係第一次，即係都有少少類似嗰一次對清真寺射呢一個顏色水一樣，警方都一樣話係誤中。咁如果嗰一次嘅誤中，警方係會有 道歉啦，或者去帮人抹翻间清真寺嘅行动啦。咁如果今次亦都真系所谓嘅唔中嘅话，咁我都希望警方可以展露翻佢诚意，去即系俾翻公众同埋即系俾人喷中咗嘅记者知道，佢真系唔小心喷中而唔系特登喷。 当时系咪啲记者褪得唔够快咧？警方设立防线嘅时候，咁叫记者褪噶嘛？虽然喺行人路上面啲警察都会叫你继续褪噶嘛，系咪褪得唔够快？ 其实我哋而家好难去即系用客观指标去判定咩叫做褪得够唔够快，但个问题系如果褪得唔够快就系使用武力嘅原因嘅话，咁我相信呢个绝对系有违一般大众对于警方使用武力嗰个指引嘅理解，即系警方嘅武力系需要喺佢哋認為佢哋自己係有危險或者遇襲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被動地使用，而唔係隨意可以攞支胡椒噴霧出嚟，就好似當係我咁講可能比較難聽，當係殺蟲水咁，要嚟將一啲喺佢哋眼前嘅噴走。佢哋嗰支胡椒噴霧唔係要嚟咁樣用，我亦都相信警方嘅指引唔係要嚟俾警員將支胡椒噴霧作為一個令到啲人走得快啲嘅工具，我深信唔會係咁樣。 明白，好，唔該曬你，林彥邦，唔該曬。 好，謝謝，唔該。 林彦邦是香港记者协会的执委。 即正如林彦邦所讲，其实有些场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即例如那位警务人员拿个身份证去对着个镜头，无论那位是否记者都好，即或者普通市民都好，即你将那位即如果那个证件是摆一个平面这样的被人影到的，那可能是即无心之失。但是如果是即是一个直觉这样即对着个镜头的，其实是一个即没必要做的工作。 咁警方嘅解釋除咗話誤中之外咧，就話當時咧佢係針對一啲特定嘅人士去噴嘅，噴呢啲胡椒噴霧嘅。咁我哋就向警方提問啦。咁究竟因為喺現場咧，我諗大家都見到啲片咧，就冇乜特定人士嘅喎，見到嘅片咧就係記者多嘅喎。咁我哋就問警方當時係針對咩特定人士啦，去施放胡椒噴霧。咁警方嘅回答就話咧，一直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亦明白记者需要现场进行采访摄影。咁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咧，会派出传媒联络队提供协助，尽量便利传媒工作。咁警方咧就呼吁记者采访期间要顾及自身安全，免受到伤害。如果认为警方处理任何事件受到不合理对待，可以向投诉警察課投诉。咁咧就会按程序公平公正处理嘅。哇，读晒出嚟，即系冇答。简单来讲冇答到问题，咁叫大家呢唔妥嘅话就投诉啦。讲完。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对于世界大国嚟讲，国防系重要嘅支出。众所周知，美国嘅国防开支系全球之冠，而佢嘅竞争对手之一俄罗斯都唔示弱，每年军费开支达到几百亿美元。不过今晚要讲的题目就是普京强军梦缺水，究竟点缺水法呢？听下马恩赐、马鼎盛和许晶点讲。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朱秀才话： 为人乐观无闭翳，开心鬼。 常满话： 好似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者通道相逢。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话。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手下留情。 因为今个礼拜有我黄百鸣，鼠年祝大家行大运，每日都咁开心。 最佳拍档，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今晚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将个焦点去一去大家都关心的所谓武汉肺炎。因为昨晚今早大家起身的时候，一看新闻就会发觉，咦，武汉呢公布呢是在两日之内增加了136个病例，而啱啱呢又再增加了19个病例。咁即係加埋呢而家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肺炎呢，係武汉有217个病例，係突然增加咗好多啦。另外啦，就係喺南韩、日本、泰国都已经有确诊，喺国内北京、深圳亦都有确诊，浙江亦都係有怀疑嘅病例。咁香港呢嗰百几宗嘅 懷疑嘅病例咧，到而家咧一宗都未確診嘅嚇，應該即係暫時嚟講咧就未有確診嘅個案，咁但係政府咧都警告住先㗎啦，都可能會有出現㗎啦，因為睇嚟咧都不能幸免㗎啦。 係咧，頭先咧就見到陳肇始局長啊，做咗個幾長嘅記者會嘅，喺大概四點半鐘嗰陣時，咁咧我留意得到咧，佢就話係喺飛機即係由武漢或者喺嗰邊嘅地方過嚟嗰陣時咧，就需要填一啲入境申報表嘅。咁有好多記者都問到咧，就話哦，咦點解唔喺其他口岸都做咧？咁佢就話哦，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必要嘅措施。咁喺其他口岸咧，就用探測呢一個温度嘅。但係有一樣緊要嘅就係，其實我覺得政府應該考慮下，即係吸取沙士嘅經驗之後咧，其實大家應該咧就要小心啲，因為其實好似喺高鐵咁啊，四個半鐘頭咁喺嗰邊過嚟香港啊，其實呢段時間嘅會唔會有即係人傳人一個近距離嘅傳人咧？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係發現得到，可能有個別嘅人士係經高鐵或者係經陸地口岸行呢個高速公路嚟嘅，知道喺邊啲車啊，都可以做一個即係醫學觀察，去方便日後去做嘅。我相信即係頭先可能個記者會裏邊佢哋未必諗得好清楚，但係即係就住以往慘痛嘅經驗咧，我覺得做多啲會比較好。 即係檢疫方面咧，可能要即係全方位。多啲地方去做啦。好，电话里边咧有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许树昌啊，许树昌你好啊， 系两位好， 系啊，见到新嘅数字啦，即系代表住啲乜嘢咧？ 哦，而家嗰个案例咧，就随住佢嗰个针对性嘅基因测试咧，系已经分配到去所有嘅医院，佢哋一齐就将储咗嘅样本系分析。咁所以就好多啲做咗嘅样本都揾到係阳性，一齐揿掣嘅时候咧就弹到好高。 即係话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本来就喺度㗎啦，只不过之前测试嗰啲嗰啲盒啊嗰啲嘢未运到去，所以未肯定咁解係咪？ 係啦，冇错，因为佢个基因嗰个排列呢知道咗之后呢，仲要係一个时间去制造呢啲针对性嘅基因测试。咁佢都係近呢几日先至分配到去啲省市嘅医院㗎啫。所以突然间个数字上升呢，就係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 嗱，咁即係证明咗啲乜嘢呢？而家见到个数字喺不同地方都开始出现啦。 嗱，咁呢啲案例咧，全部都係喺武漢，去過武漢，然後翻去佢原居嗰個省市嘅。咁另外出口嗰啲，亦都係從武漢出境咯。咁反映到咧，就武漢裏邊除咗華南海鮮市場咧，我相信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係有呢個病毒係污染，係可以傳到俾人嘅。 咁但係見到人傳人嗰個效果係咪都唔算太犀利咧？有冇醫護感染咧？ 暫時嚟講咧，就未有醫護人員係受感染嘅。咁呢個醫護人員咧，佔咗400多位係都係進行咗醫學監察，就暫時未有。咁暫時唯一稍為明顯啲咧，就係嗰個華南海鮮市場嗰個家庭群組，就係個丈夫傳咗俾妻子，妻子就冇去過呢個市場嘅。所以如果睇人傳人個能力咧，暫時都唔係高嘅。 咁睇翻而家嘅發展啦，咁有好多人會覺得。咦，系咪有隱瞞咧？內地係咪一早唔講咧？點解而家北京同深圳先至出現一啲疫情嘅咧？咁點解反而南韓啊、日本啊或者泰國都已經有咧？係咪有人隱瞞咧？你點睇呢啲諗法？ 我相信佢又唔係隱瞞嘅，而係真係佢啱啱最近先至分配到呢個針對性嘅快速測試俾其他嘅省市醫院，佢哋有咗呢個實力，先至可以開始搞清楚究竟係定唔係。咁泰國同日本咧，佢用嗰個方法咧，係一個高通量嘅測試，就同而家嗰個基因測試有少少唔同嘅。佢係睇基因排列嘅，嗰個複雜好多。 即係個意思係，即係嗰個係咩意思？即係日本同泰國， 日本同泰國佢當時都係佢用啲另外一啲方法啦，係個高通量嘅基因排列。佢係用個基因排列嚟對比上咗網嗰個嘅基因排列。去做一個診斷嘅，咁而家嗰個快速測試就係另外一種知道咗基因排列，然後先至研製出嚟嘅測試，咁就即係變咗係唔同嘅，佢係有個延遲先製造到呢個快速測試嘅嘛。 咁我聽到譬如好多人都喺網上面話。唔使驚嘅，你見到譬如感冒都死好多人啦，或者美國感冒都死好多人嘅，咁而家都係死咗3個啫，咁。 点睇呢种讲法？ 咁又唔可以咁睇嘅，因为虽然话暂时过身嘅系得三位啦，但系佢都有成超过40位咧，系仲系病危噶嘛。咁呢班人佢究竟迟啲会情况好转啦，定系会急转直下咧？我哋暂时就系未知噶嘛，所以就唔可以话唔可以忽略咗嗰个严重性咯。咁佢差唔多拉雲都有差唔多四分一咧，都系比较严重嘅个案。咁同2003年嗰个沙士都系相近嘅。死亡率当年 SARS 就是我们后来完晒个疫情就计到个准确啲嘅数字啦，就是 9.6% 全球。咁但系而家因为个疫情仲系发展中咧，暂时讲个死亡率话死三个咁少，其实呢个就唔准确嘅。 系教授，其实我想问一问咧，就好似而家咁嘅情况啦，嚟紧都系农历新年啦，咁大家可能有啲系即系回乡拜年啊，或者系有好国内嘅朋友嚟香港啊，咁喺个即系香港，你知而家高铁咁方便嘅情况之下嘅，市民可以做啲乜嘢，即系去预防呢个就除咗即系普通话平时系戴口罩之外，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如果你要翻去国内回乡过年探亲啊，咁特别系如果要去武汉咧，咁你真系要小心个。保護個人衛生咯，咁戴外科口罩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去擋呢啲飛沫。咁另外就要多啲洗手，因為有時個手接觸咗啲交通工具，可能摸咗啲飛沫，出眼出鼻都受感染。另外就盡量唔好去啲濕市場啊，有啲野味啊，或者啲野生嘅禽鳥嘅地方，咁啊千祈唔好食野味。咁另外嗰啲高危組別，如果係啲年紀大或者長期病患者咧，就盡快打埋個流感針，因為有時啲呼吸道症狀咧，這個季節其實好多種都可以。引起類似的病徵，你是分不到的嘛，那保護到自己的事先做了先。 是教授，我有个愚蠢的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时间打流感针，那个人的抵抗力会不会差了一点？ 哦，唔会嘅，打咗流感针反而佢系差唔多两个礼拜到就会出到一个抗体，可以保护到起码有四种嘅常见嘅流感病毒都会俾佢有啲一定保护咯。 系，即系啲唔使惊呢两个礼拜咧个自己个人嘅抵抗力有差咗咁，唔会有啲情况嘅。 唔会嘅。 O K， 明白。 嗱，咁我谂有好多人有个问题就系、是，咁如果我又好似有啲伤风感冒啊，有啲咳啊，又流鼻水啊，我有少少发烧啊，咁我点知道我系咪患咗呢种病定系普通嘅感冒咧？如何得悉咧？ 如果一般嚟讲咧，好多呼吸道嘅病毒都有类似症状噶嘛。如果你纯粹系流下鼻水、发烧三几日，佢食咗啲药，佢又冇事嘅，咁你唔使担心啦。可能系啲普通嘅鼻病毒啊，或者系啲普通嘅型号嘅冠状病毒。咁通常呢啲三几日就好翻嘅。但如果你一路持续高烧，甚至乎话有气喘啊，咁就要特别小心咯。咁尽快出去要睇医生做嗰啲快速测试噶啦。 即系嗰个分别就可能系持续嘅高烧加可能有啲气喘，咁呢个就要真系小心处理啦。 冇错。 吓，咁你觉得而家香港我哋特区政府有而家去检疫嘅方法，仲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 咁佢最主要系摆咗呢啲温度嘅监测仪器啦，喺呢啲必经嘅通道。咁呢个咧系一个有效措施嚟嘅。咁你睇到泰国嗰两个个案同埋南韩嗰个个案，都系因为入境俾人知道睇到发烧，即刻就隔离咗，就冇引起当地嘅爆发。咁呢个都系最重要。咁啱啱今日公布就话，听日开始就要做埋问卷啦，针对呢个湖北入境嗰啲。咁呢个都系多咗一重嘅检查咯。问卷本身都有佢问题，因为呢个系一个好主观嘅情况啊嘛。啲旅客未必系好老实咁样答你噶嘛。佢想快啲入境啫嘛，咁但系就要小心就系、是、佢可能潜伏期入境嗰批我先反而担心喎。佢可能入嚟嗰时未有发病喎，到咗步先至会出病征，咁一定要俾佢哋知道咧。如果到咗步先至有病征咧，就尽快要去公立医院嘅急症室吓，尽快搞清楚咩事咁咯。 好，明白，唔该晒许树昌，唔该晒。许树昌是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学讲座教授啊，咁啊见到新嘅数字啦，加上春节嚟到啦，大家喺全国咧有好多人咧系不停咁样坐飞机、坐高铁咧系回乡探亲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好多人担心嘅一个，即系可能系成个疫情扩散嘅一个时间，所以呢、這个。大家要注意啦，咁嚟而见到嘅就啱啱啊，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有嘢讲，就系指示啊，要坚决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嘅势头。咁呢个系中央电视台嘅报道啊，就话咧习近平就作出重要指示啊，咁就系强调要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同埋身体健康放喺第一位，咁咧就要坚决压制 疫情蔓延嘅势头。 我谂啊，国家主席应该即系睇得到沙士之前嘅教训啦，即系所以喺呢件事件里边咧，就系早早就向各级俾一个指示，即系话哦，咦，好明显佢系不能够接受有任何嘅疫情上边嘅隐瞒啦，就要就住人命方面嘅去做一啲，因为佢都见到春运嘅时间啦，实质上就真系个人嘅流动会比较大，咁所以呢一个指示嘅会俾到各级都清清楚楚知道，就系要做好佢嘅预防嘅工作。 咁如果係留喺香港嘅，或者係就算返內地即係探親嘅呢，都要即係剛才有許樹昌教授咁講呢，就注意幾樣嘢啦，即係要保暖啦，唔好凍親啦，室內要通風啦，如果得嘅就加强呢个体育锻炼喎。 不过真係有少少病，我諗要即刻睇医生，其实就唔好等两三日㗎啦，其实。 同埋有咳有打乞嗤嘅时候戴口罩，用纸巾，咁啊减少病菌嘅传播，咁啊祝大家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啦。好，咁唔该晒郑成龙，拜拜。 拜拜。